家所属保守党内的多名议员要求对他展开不信任投票。路透社引述党内议员安德森说，欢迎约翰逊快速调整政府人手的行动，兑现自己作出改变的政治承诺。有分析说，约翰逊面对的派对门危机能否消除仍然是未知之数。财相辛伟成说，约翰逊应否道歉要由对方自己决定，传媒形容他就事件与约翰逊划清界线。天气方面，寒冷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正在度广阔云带覆盖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寒冷，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9%，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64点，升462点，总成交金额315.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6元升4元，阿里巴巴119.9升5.7，友邦保险83.2升2.55，盈富基金24.4升4.2，汇丰控股57.35升2.2，美团224.6升5元，恒生中国企业86.04先系升1.42，京东集团283.8升4.2，港交所441.4升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10.605，瑞士法郎8.476，澳元5.56，加元6.146，新西兰元5.197，欧元8.926。每百日元对港元6.7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7。日经平均指数报27,199点，跌42点。港金报16,775元，升9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98美元。卖出1,807.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石硖尾白田街有水管急收，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同埋培德道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而九巴路线咧二号 D 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就系石硖尾街啦，石硖尾嘅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同埋培德道一段咧，全线封闭。九巴路线二号 D 需要改道行驶。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部分慢线封闭。隧道方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暂时畅顺。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之方向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谈的马俊伟。 彭泳儿，马生，一家人新年怎样增进感情啊？ 当然一起留在家吃下饭，谈下偈，听下收音机，看下电视啦，你说是不 是？是、哦、等我约妈妈先。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 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冬奥直击主持徐家乐、邱雨勤。 港台电视32全程紧贴国际体坛盛事， 全力直击在寒冷赛场上的热血比拼， 将会直播开幕式和闭幕式， 仲会每日送上赛事直播， 让全城一起来支持国家和香港运动员。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 生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文馨精心准备咗饭菜，但系李一鸣唔明白点解文馨对佢咁好，文馨就承认原来自细就中意佢，所以先至同佢考埋同一间大学。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要居住环境安全同健康，业主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楼宇嘅排水系统，仲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嘅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同市区重建局嘅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个个都讲新年快乐，唔通真系个个都新年快乐？ 新年要快乐，祝我新一年能快乐。听过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要怎么先会快乐？今天个个都恩爱和睦，讽刺就是恭喜我。连上天都冷落，必须要喝，眼泪流仍能快乐。 新年快乐，经常同人讲噶啦，但偏偏今次阿 Mike 咧就唱出，唔系每个人都有原因或者对象去讲出呢句说话噶。总有人系寂寞地度过呢个日子。作曲今次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 Eric Kwok、张子坚。 年年花开，今天更盛放，新的一天要揭幕。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阿 Mike 曾比特新年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来到年初四呢，一般就接天神啦，因为在农历的12月呢24的时间呢，我就送了灶神和送了很多大的菩萨上天，那么报告一下这一年民间的东西，那来到年初四呢就要接返啲菩萨落嚟人间喎、哦。那通常呢接天神这一日呢就不用特别早的，因为传统上说送神就要早，接神就要迟，所以一般来讲呢就多数呢送神的时间呢就是清晨，而接神呢就可以是晏昼，通常午后先接的。怎样接法呢？家家户户呢以前呢就屋企呢就会三牲啊、酒礼啊、水果啊这一类的东西啦，然后一些甜点啦，然后开着灯啦，咁希望呢就快啲接到菩萨嚟返自己屋企嘅。咁一般嚟讲呢接神呢一日呢亦都係会即係灯光火着嘅，到黄昏之后都到夜晚啦，咁希望呢接到菩萨、接到财神、接到唔同嘅行运之神嚟到自己屋企㗎。 恭喜恭喜，年初四嘅早上啊，10:12，我系梁继章。 恭喜恭喜啊，今日咧年初四啊，亦都系立春嘅日子啊，就系、是、虎年嘅第一日啦吓，希望大家咧如虎添翼，虎虎生威，我系老虎瑞。 喂，系咪到我啦？ 到你啦，好紧张，有几紧张啊你？做乜独留儿童在家？ 呢个唔系咁讲，呢、這个叫三喂，今日呢个叫三步不出闺门。 有啦， 小乌龟今日三步不出闺门， 你唔好爬出门口啊！我话你 知啊，三步不出闺门啊， 知道 吓，行两步好啦， 归去来系啊你。 归去来系啊！哇， 我哋真系好犀利， 读过书， 饱读诗书噶。 系、哎，可唔可以你介绍自己？ 今日咧，我就乜咁空嘅马小强啊！因为今日吉日，开工吉日啊！我一早就喺个偏厅嗰度摆好个阵啊！ 我知你屋企几万尺噶嘛？ 咩阵啊？ 咩阵啊？你个咩阵啊？桃花阵啊？ 开工阵 系啊？你嗰条大阵喺边啊？ 我哋大阵弯咗啦，抌埋啦， 要大阵挛咗， 挛咗抌埋啦吓，冇错啦。嗱，我哋咧要支持防疫嘅，咁所以我哋希望咧就啊，阿马老师咧即系暂定啫吓，咪、啊。会喺个 work from home 啦， 唔系好难讲，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咁几好啊，唔使对住佢。 其实系咪起码 闻到啲酸叔味，闻到啲酸叔 味，边缘化， 边咗好耐啦。 系啊，就今日 咧。你咪而家先醒觉啊？不过佢应该后知后觉，佢都系嘅，系啊。 咪就 系 咯。 喂，但系马老师咁样，我哋今日谂到一样嘢，因为咧嗱，你 work from home 咧，咁我谂阿马小玲都唔开心啊。本来日日朝头早有三个钟见唔到个衰佬，而家三个钟 嘅系马小玲，想同佢讲声 衰佬又喺度。咁咧，我哋想你不如咁啦，以后咧，你如果系 work from home 咧，你就周围去港九各地咧，即系去啲嗱，都系人少嘅地方，人多你唔好去啊。我都唔想你有事， 冇谓啦， 冇人嘅地方，咁你去下啦。 用去啲冇人嘅地方。你真系将佢边缘化，系放逐呢啲咪叫放逐？ 跟住你报道下，我而家见到喺个郊野公园， 啲边疆 有一只雀仔， 系啦， 有两只松鼠，同埋四只蚁喺度行紧。 喂，你喺嗰度练吉他咯，可以。 我谂最多系黑面皮鹿， 又或者系卢氏小树蛙。 面皮鹿， 不如叫佢派佢哋搵呢啲嘢啊，好嘛？卢氏小树蛙同埋黑面皮鹿， 好喎，真系。喂，马老师，你知唔知今朝咧？因为有啲人都知道 work from home 啦，咁咪就话，咦？佢嗰次讲过咧，佢都会着晒衫，即系着晒翻工嘅衫。你可唔可以报道下你今日心情啊？因为你今日咧第一日 work from home 啦，咁样。 哇！我其实都好紧张啊，即系而家呢个 紧张啲咩咧？你连闺门都唔使出，你紧张你、就是、你平时啊紧张系搭唔到车啊，迟到咧，你今日紧张咩？ 系啊，又或者有啲早餐食得唔好， 你紧张乜嘢？ 个心唔舒服咯，归心自善啊嘛！ 你点会归心自善你都冇出过去， 系啊，你都冇出过街， 你冇出过街， 你冇乱用成语啦。 我个归心好似俾啲箭急啲 咯。哦，咁样归心自善、啊，明白、啊、明白。 你系万箭穿心。 咁你今朝咧，你有冇挣扎过咧？换唔换去街衫啊？ 定系瞓喺张床度？ 你而家咪坐喺系咪坐喺个塔啊？而家。 唔係，我一定要換衫。頭先我落去食埋早餐先，因為我頭先去咗三次廁所，因為呢種心 情。你話俾我睇做乜啫？ 細路仔打電話去電台點唱呢，然後佢話啊接通咗你啦 ，hold 住啊！嗰種心情，可能你哋冇試過，係啊。然後聽住你報新聞啊，咁樣又諗下你哋咧，如果見唔到我翻咧，你哋會唔會好忐忑咯？ 唔會咯， 好開心啊！你真系 我哋从来都冇咁 认识我哋， 黐线！ 我都见唔到你，见唔到黑面皮鹿。 佢又蠢咗啲咯， 我又蠢咗啲啦，就真系好担心。 随住时日过去，佢又蠢咗啲咯， 就好似老人家唔出街咧，但系又冇人陪佢打麻将，跟住自己坐喺屋企 拗脚趾啊，拗到烂晒。 你估我唔开心啊？我见唔到你哋讲到咁开心。 喂，阿马老师，有人提议你，当咧梁继章嚟你咧要插你嘅时候咧，你即刻话听唔到，收唔到， 喂咁样， 太低装啦，我唔做呢啲嘢。 系咩？你平时都系咁噶？ 佢做冇天装嘅，佢唔做低装，做冇天装。 系咪做冇天装嘅？ 咁点啊？你今日 我觉得佢今日开心咗啊， 因为唔使翻嚟啊嘛，同埋佢觉得咧，就算俾你插咧，都遥远咗啊。 系啊，精神差啫。 因为喺直播室面对面插好难受嘅， 我都觉得系嘅。 交住个电话， 我都觉得系。 系啊，我哋插佢，佢咪摆低个电话咯。 系啊， 唔系啊， 有阵佢瞄住我哋讲噶。 咩话咩话？ 真系瞄住啊！我真系瞄住你哋啊！而家我仲摆手指喺个鼻哥前面。 系啊，好想睇啊吓！好啦，咁今日咧，不过咁一阵间咧，第二个钟头咧就马老师咧会真人出现，因为我哋之前咧就录咗一个你又知唔知嘅嘉宾环节，乜就翻嘉宾系啦。咁所以咧，好耐之前录噶啦吓，好耐之前录噶啦，因为有一段时间咧，我因为呢个嘉宾亦都好忙碌嘅，咁所以我哋 就嘉宾嘅 好早之前录咗吓。所以今日咧，阿马老师会一路喺节目出现啊，唔使担心。或者大家从来冇担心，可能我都系多讲嘅啫吓。 佢出现嘅话，大家先担心。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啊！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生效。今日多云，早上寒冷，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听紧就系风骚快人呢个年初四，同你讲声恭喜， 新年进步。 直播室有梁继昌、李丽蕊啦，另外咧喺呢一个天脚底有啊。三步不出龟门嘅阿龟仙人啦、啊，咁、样 喺天神都要踩住喺个脚嗰度，系咪？ 佢样咧，佢声都好龟仙人， 系有龟仙人啊！喂，同埋你个样好靓仔喎，今日 系啊！你个着你嗰个系咪睡裤嚟噶？我睇到你影个 穿咗灯啊！ 但系点解你个相机咧，即系你个手机低炒嘅？我唔想睇你某个部位，你点解喺下边？点解你喺下边兜上嚟？ 靓啲嘛？ 哦，瘦 啲嘅， 我摄咗入去啊！ 哦，摄咗落条底裤度啊？ 咁又卫生啲， 咁又卫生啲， 好 佢嗰条颈巾 咩说话？ 叫卫生颈巾。 喂，系啊，你呢张嘢真系好唔得， 好唔得。 系啊，哇，咁我哋 同埋你嗰条颈巾咁好似梅菜咁啊？点解条颈巾？系咪清朝嘅时候买？ 唔系，佢有带呢条颈巾 翻嚟， 系 咁梅菜咁样条颈巾。 喂，我想真身见下你，搵一次嚟，如果你翻工咧，你着呢条睡裤出嚟，我觉得几靓。 喂，嗱，约定你先吓，嗱，你翻工日期应该系半年后啊。 好啊， 你记住呢条睡裤唔好洗。 圣诞节 唔好洗， 下一年圣诞节你都会需要翻。 就咪着埋呢条香蕉袜。 有香蕉蜜咩？ 撞呢个撞晒啲色油啊！ 系 呢条 鸳鸯蜜啊！ 系啊 ，OK， 好啦，嗱，咁啊，今日咧节目一齐召集啦。除咗咧，我有啲感觉咧，佢好似阿拉丁神灯里面嗰个神啊，嗬， 系啊， 即系啲声音咧焗住咁样样， 喺个神灯里面， 喺神灯里边 咁 样。 咁我哋使唔使搓下佢，等佢出嚟？ 搓边度啫？ 搓边度？ 搓个面仔。 嗱，今日 你个面子灯 有个话题可以讨论下嘅。咁样样，不当然嗱，呢啲再讲啦，亦都系一啲叫做网上文章，听完就算啦，当开开心心吓，唔好太介意。佢话咧有八个吓、令你破财的生活习惯， 吓、你一定做晒， 就唔系正常嗰啲咩狂碌卡啊、乱买啊，唔系呢啲。 明白。 讲紧一啲咧，即系可能系一啲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吓、即系类似风水有关嗰啲咧。第一，我成日犯嘅，我基本上日日都犯噶啦。 乜嘢？ 牛仔裤有破窿，佢冇话牛仔裤嘅，不过我谂西装裤好少有。破窿系穿窿裤 咧， 多数系牛仔 破窿到。 但系你系唔识咩？呢啲嘢系 fashion 嚟噶嘛？ 系 啦 ，fashion 时装 嗱，佢都有咁讲嘅。佢话咧，虽然咧系代表 fashion 啦，或者一定觉得靓啦，但系财富富同富系有关，即系有谐音嘅。所以如果你破富咧，等于破咗个财富啊，咁啲钱就 fly 一声就走咗去啦，咁样样啦吓。 哦，咁着睡裤又点睇啊？ 但系马老师好似我唔觉你有啲咩财，即系冇破富啊？ 冇噶，佢冇噶。 你系咪唔着噶破裤？ 佢都唔 fashion。 你有 你有你有啲呢啲咁样牛仔裤咩？我冇你着过喎，穿窿牛仔裤。 喂，我 个窿穿喺边啊？ 重要场合先着嘅啫。 重要场合先着咩话？穿窿牛仔裤重要场合先着。 佢嗰啲系穿窿底裤，佢嗰啲系重要场合先着。 佢话系穿窿牛仔裤啊嘛。 佢讲啦， 穿窿牛仔裤。 我真系未见过你着。好啦，第二个。手机号码常常换咁样样， 我 又唔会咯， 我都唔会， 我谂好少人会咁做， 又未必， 唔系话睇你做啲咩行业啦， 系咩？ 有啲会噶， 咩行业会啊？ 做生意咯， 点解要咁？ 赚人钱咯，咁你咪要换手机号码，得人揾你唔到咯。我估咋、 因为佢话咧，身份证号码啦、手机号码啦，对运势影响大嘅。咁、如果手机号码咧更换咧，象征嗰个气场同运势改变啊，咁样。 尤其是我觉得从事我哋娱乐事业嘅朋友咧，你最怕人哋系揾你唔到嘛，所以其实系咪啊？所以你嗰个号码嘅话，一定系唔会变嘅。 其实基本上我谂唔到一个原因，点解要换手机号码？ 除非系嗰个手机号码，你有一个新嘅number好啲。会唔会啊？ 譬如举例嗱，你换车，因为你个车有个辘啊，即系个样啊，或者坐入去个感觉嘛。手机又话咩号数，你冇嘢改变到噶。 除咗你手机型号啫， 都系咁用噶咯，系咪先？你换手机点解换号码咧？咁啊样，所以就吓，大家自己谂啦。第三嗱，我都觉得呢样嘢，无论风唔风水咧，都系啱嘅。佢话唔好浪费水，唔好浪费水， 我都觉得系。 无论系咪风水，都系啱嘅。佢话水系五行之一啊，金木水火土，亦都系重要嘅资源，所以就唔好浪费水啊，浪费水即系嘥水，等于水等于财，财都系水啊，即系嘥钱啦。第四， Sarah，唔系我问一问 Sarah 先，你煮饭洗菜咧，唔系煮饭洗菜啊？你冲凉我冇兴趣知，你会唔会开住个水喉嚟洗菜噶？ 我就要讲冲凉，我就系唔答你嘅问题。OK 啦，我冲凉咧，其实我好快嘅啫，我五分钟问非所答，我学翻水，心不在焉啊。 今日真系好玩， 系啊，我都好开心啊， 激我哋唔死， 系啊，激佢，激死佢，好啦，其实你话讲开洗菜啊嘛，系咪？嗱，我答你啦，我以前咧我都觉得我自己几嘥水嘅，因为咧我系会水长流。等啲 長 開咯，因為我覺得咁樣咧，洗啲菜會乾淨啲嘅。嗰啲沙石佢唔使積住喺度嘛。 水長流， 我都係 水長流，一路 係洗咩菜都 係，乜嘢菜都係 好嘥水 啊！ 係啊， 好多沙噶。 所以咧，你真係覺得係幾嘥噶。咁但係問題係，而家就有一個好啲嘅方法，我就會浸一浸佢先咯。 哦， 你有冇落鹽浸噶？ 睇下咩菜，西洋菜嗰啲我會嘅，因為嗰啲比較多奇乸。 哦， 知唔知咩叫奇乸？ 我就比較粗疏嘅，我揾水沖一沖就煮噶啦。 我以前系咁， 我成日觉得你煮嘅时候，如果有乜嘢，你都煮死埋啦。 哦， 我又唔会要嗰啲水嘅，即系我煮完啲水，我唔会饮。 但大佬惊啲沙啊！我试过有一次，我咬崩咗只牙诶。 哇！ 系啊， 咁如果咬得崩只牙，嗰嚿石好大嚿噶咯， 好大嚿啊！咪就因为冇冲咯。嗰次之后我就好惊啦，系乜嘢咧？系芫荽。我煲芫荽系啦，滚芫荽汤，我就系咁样，系咁舀，就好似你咁样讲，我就冲一冲佢，咁啊就懒醒，连埋啲根一齐，啲根嗰度佢咪好多泥嘅，我就咁样一咬落去，扑咁样，跟住咧就有只牙崩咗啦。 哇！有咩补唔补唔得 翻？要补啊！ 要补啊！ 系啊！佢仲问我做，你食咩嚟啊？头先你食石啊？ 芫荽哦， 系啊！跟住话俾你听食芫荽。 我嗰日咧都有个朋友咧俾咗一啲新鲜摘嘅生菜咧，我同阿 Sir 都讲，咁咧就落嚟食啦咁样。 嗯， 哇！有一块咧，其实我已经洗咗两次啦，唔知点解咧，到临食之前咧有一块有条黑色嘅虫仔啊。咁咧即系当时有位长辈就话：，好啊，因为咧有虫，即系代表咧嗰啲菜冇 农 药， 冇错。 不过如果我虽然系咁讲，但系如果落埋食埋咁咪 都冇坏噶。青色噶嘛，菜虫系 绿色， 好补 嘅。嗰条系绿，啊黑色嘅对唔住。 你横掂你都冇乜虫，食多啲咯。 好啊， 你 有咩虫啊？你有大懒虫啊嘛。 我哋专登挑， 你有书虫啊嘛，系咪？你因住啊！你喺嗰度突然间，冇人救你啊！你喺直播室，你喺直播室仲我帮你踩喺个心口啊！你屋企冇人帮你踩心口啊！第四。唔记得洁净额头啊！嗱，你啊讲马老师，你成日额头油淋淋， 我觉得系佢个下巴多啲， 成身都油淋淋， 油淋淋。 额头咧，佢喺面相里面直接同事运气有关，系咪噶？ 系啊，额头系噶。 系啊，佢观察额头咧，就断定一个人运势好坏啦。咁有啲女仔咧，中意留嗰啲咧，刘海啊，系啊， 空气刘海，阿 Kenneth 嗰啲， 系啦， 剪坏咗。 虽然咧系会遮住，不过你就靓啲咯，咁样令到有啲人洗面嘅时候，你会忽略额头。我就唔会噶喎， 唔会， 我都 唔 会， 我全面揾毛巾抹。 系 啊，马小强你会唔会噶？ 梗系额头我梗系要洗啦。 你净系唔使下巴啊嘛，系咪？因为你唔知咁长啊嘛，洗到个嘴已经完啦，以为 唔够水啊，因为啲水用完。 口罩包住就唔洗噶啦。 嗯 ，OK。喂，嗱咁啊， 都系嘅，嗰个就印堂嗰个位置啊嘛。 系啦。 所以你睇，就是、印堂嘅位置，即系如果你话有些人睇人哋咩印堂发黑，咪就 系、 是、呢个位咯。所以小心 十点半嗱，我哋先听咧先吓新闻啊，翻嚟继续翻风骚快活人。马书强咧，你就揸住个电话 hold 住啦吓。十点半新闻报告，而家马上送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沙田有污水样本检测呈阳性，区内多个大型屋苑同商场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多个检测站出现人龙。位于沥源社区会堂的检测中心曾经有几百人排队轮候。沙田区议员魏庆祥说，沙田市中心的居民最近只可以去到沥源社区会堂检测，寻日情况大致顺利，轮候时间平均一至到一个半钟头。魏庆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今次检测除了居民，亦都有区内翻工的人，不少人担心排队等太耐，都宁愿去到区外其他的检测点。不少居民向他反映，昨日天阴有雨，担心长者长期在户外逗留会不舒服，希望安排上门检测或者屋苑附近设置检测点，但他明白安排上有困难。联络民政处之后，昨日当局在新城市广场外的白布梯加设一个检测点。 政府今日起扩大特别上班安排，除了紧急服务和抗疫部门，其他政府雇员尽量留在屋企工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希望可以释放强烈信息，由政府带头呼吁私营企业跟随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工作。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疫情发展非常严峻，亦都有恶化趋势，个案数字急速上升，加上 Omicron 病毒传播快，本港正是同时面对 Delta 和 Omicron 的侵袭，超过100宗源头不明个案，反映传播链至少有百几二百条。他预计农历新年假期之后，个案仍然会上升，有需要大幅度减低社区的人流，减少社交接触，避免个案几何级增加。位于赤柱的白沙湾惩教所昨晚得悉一名惩教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那名人员因为近期接触的亲友确诊，在昨日接受病毒测试，同日晚上接获通知初步确诊，有关人员目前在家接受隔离等候入院，他最近没有外游记录，在工作的时候有戴外科口罩，他在上班期间一直有探热，体温正常，并没有出现不适的症状，同他共同办公的同事目前没有病征。惩教署已经同卫生防护中心联络并跟进建议，包括安排院所内的职员同在囚人士进行病毒测试，并在所在地方彻底清洁和消毒。白沙湾惩教所的探访服务今日暂停，直至另行通知。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9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2宗是本土病例，分别在广东的深圳和惠州、天津、浙江杭州和北京录得。境外输入的17宗病例分别在广东、上海、北京和福建录得。内地昨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4宗疑似病例，都是境外输入的上海的病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66%。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16点，升614点，总成交金额453亿7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476蚊，升4蚊；盈富基金24.5毫，六升5.8毫；阿里巴巴119.8，升5.8；友邦保险83.8，升3.15毫；汇丰控股57.6，升2.45毫；恒生中国企业86.5毫，二升1.9；美团225.2，升5.6；港交所444.2，升5.8；京东集团285.2，升5.4；比亚迪股份234.8，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91，瑞士法郎0.92，加元1.268，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3点，跌7点。港金报16775蚊，升9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39美元，卖出1807.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位置啦。喺石硖尾嘅白田街，因为有水管急收，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同埋培德街之间咧，全线系需要封闭。九巴路线2号 D 需要改道行驶。重复多次啊，就系石硖尾嘅白田街去大埔道方向，介乎白云街至到培德街之间，因为水管急收咧，全线系需要封闭嘅。经过请你小心。另外啦，天水围嘅天影路都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红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都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和路面都是畅顺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去荃湾，城隧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久唔久咯，輕微咯。 以你個人嘅做人嘅嘅係啦，我覺得應該係一狂摁嘅喎，你係應該係。 唔係我摁嘅都求其啊嘛，因為 我唔認真摁。 系 咪？ 系啦， 佢 就开始认识自己，开始认识自己。 性格统一啊， 系摁脚都唔交足货， 摁第二啲嘢会唔会比较好啲啊？即系摁摇摇板啊，咁嗰啲都系唔认真嘅，系咪？ 你而家话俾我听，边度有摇摇板先？ 我点知啊？ 我咪就要你去揾咯。 我哋喺直播室，系啊，你喺出边， 你 咪 揾。 你 喺出边度揾啦，揾摇摇板俾我，跟住摁俾我哋睇。 一个人玩唔玩得摇摇板嘅？你有冇试过 一 个人 玩摇摇板都几好笑？ 一个人点样玩到咧？嗬？ 喂，你每一次有一个挑战， 自己弹上去咯。诶、哎，好啊，好 啊。系 啊， 你每一次都有一个挑战，系啊，自己弹出去咁跟咁点啊？ 弹翻落嚟咯， 跟住脚跑过对面啦。又好喎、啊嗯，一個人玩完。 個文章就話啦，男人摁腳富貴遠離，女人摁腳咧財感情咧就會不穩定。 哦， 咁咯，係啊，信則又不信則。 唔同㗎，男女原來。 佢咁講咯。 係啊，你摁唔摁㗎？ 我 大佬摁唔摁腳㗎？你少摁㗎， 我就算有我都唔知道。 係啦，你係 但我認知程度裏面我就係冇嘅。 哦， 但有時、你知道有時有啲壞習慣你做咗你唔知㗎嘛。 咁先至系坏习惯嘛， 下意识做咗嘛，系 啊，真噶。 喂嗱，第六咧，我今日睇完都有少少， 惊惊地， 惊惊地，因为我真系有得屋企咧，即系因为比之前买得太多啊，好多已经枯黄咗，或者系 植物枯黄 死咗啦吓， 系 植物真系要抌。 系啊，你唔好摆喺度啊！ 系啊，枯黄你即刻抌。 同埋你有冇听人哋讲过？有时咧，你会搵啲植物咧，就系摆喺嗰啲咩可能财位啊，唔知咩位嗰度噶嘛。千祈唔可以有任何枯黄嘅迹象。 哦， 嗱，如果系你就要换。 第六咧就是、家中植物枯黄，咁好多人咧就会摆啲招财花啊、树啊、草啊等等。咁、如果冇照顾咧，佢会发黄枯萎，咁就更加唔好啦。 冇错， 系啊，真系抌。 系啊，呢啲嘢就 不过就算唔系风水咧，咁我谂观感上都唔系咁好啦。 梗系啦， 摆几盆枯咗嘅嘢喺度吓。 系咪？同埋好唔精神嗰啲咧，都应该要抌咯。即系例如小强咁。 我都知道你下一句。我听你上一句，我知道你下一句。 因为佢枯黄，佢又枯黄，系咪啊？佢又唔精神，你系咪应该将佢摆喺其他地方，例如塞佢入厕所啊咁样？如果系我就会咁做。 龟窿啊，咁样。 龟窿， 我谂住。我谂住变一棵夏枯草啊嘛！ 哦，咁样，咁你要煲啦噃？ 边个夏？系咪上下嗰下？ 系啦，下 估到你啦！你有咩好嘢讲啊？夏枯草， 细细格。 嗱，第七 字啫，我唔识字啫。好，继续。 你讲啊，第七。 佢梗系唔知啦。 你唔知啊？我有 send 俾你噶。 睇啦， 唔系我讲紧个电话，我用嗰个电话讲紧啊。 哦，佢用个电话讲紧，所以佢唔可以喺度 check 到嘢，因为同一个device。 第七咧就唉声叹气啊，唉， 呢个你要戒啦。 我啊， 系， OK， 我有提过你噶，大佬咧好得意嘅，佢有个习惯嘅就系每一日一翻嚟咧，我唔知系咪因为佢嗰个背囊好重，所以佢每一日一翻嚟咧，你有冇留意啊，小强？你有冇留意噶？啊，因为你系比较迟翻嘅，佢咧就会一定系咁样噶，就摆低佢嗰个背囊之后，佢就唉。跟住我有一次我真係頂唔住，跟住我又同阿大佬講，我話唔好啦，一早返嚟唔好唉聲嘆氣啦。我諗係因為你啲嘢重， 可能我又 係 唔覺， 你唔覺嘅，但係睇咗之後你好啲啦，睇咗之後你好啲啦。等於小強都有一個小習慣嘅話咧，佢又係唔覺嘅，佢好中意嘅就係 清喉嚨， 係啦，其實好恨憎嘅。咁我就問佢，我話如果你係咪真係有篤痰嘅，你應該睇醫生咯。但係如果佢話唔係，其實只不過係因為咧佢自己 可能壞習。 坏习惯嚟嘅，佢就冇痰嘅，冇剩嘅，佢唔系想清喉咙嘅，但系佢就会中意咁咯。 冇错， 系啊， 咁啊戒啦啊！最后一个啦，就系话钱包有破洞啊吓，钱包咧直接代表一个人财源，要保持整洁干净嘅银包，财气先有积聚。我银包就 OK 嘅，因为都冇乜穿窿。你啲银包冇穿窿，穿窿就唔好再用咯。 唔会用啦，或者太旧嘅银包都唔好用啊。不过呢个我都有听人哋讲过噶， 系咩？ 系有某一个做得几好嘅一位，即系。好肥嘅明星咧，佢话佢仲要系嗰啲银包咧，系要换，系咪好靓？同埋啲银纸唔好折， 唔折。 我听过。 你知唔知我讲边个啊？戴眼镜嘅， 系咪喺叮当嗰个啊？ 系啦，佢又帮我哋录录嘢嘅。佢又话就其实佢系要咁样嘅话咧，自从咁样对待佢嘅银包之后，即系恭恭敬敬咁样将啲银纸好尊敬咁将佢摄入去之后嘅话咧，佢就开始。事业系啦，即系成嗰啲事业好啊，跟住呢啲钱就嚟 啦。哦，咁咪试下做咯，冇坏嘅。 同埋佢话系长嘅银包咯， 即系冇得保个 口袋。唔好折啦，系啦， 好少人会用长银包噶， 尤其是男人。 我用 因为 你系用长银包咩？ 即系唔 work 啦。 我用长银包。 系啊，咁我唔信。 即系唔 work 啦。 衬翻佢块面 咁。你啲钱 咩叫禾杆冚珍珠？ 我知。 我唔信啊。 咁咪越冚越会输啊嘛，你系咪？禾杆冚珍珠，越冚越会输啊嘛。喂，但我想问，咁你觉得你用银包啲钱咧，你系咪乱塞，定系好似佢头先讲恭恭敬敬逐张干干净净撕落去？ 系啊， 你系点 啊？ 你嘅态度 系 点？ 系啊，我都摆好去，同埋有时我都会执银包嘅，即系嗰啲 credit card 嗰啲签嗰啲纸啊。嗰啲我會盡快抌咗佢， 冇錯，佢都有咁睇。覺 得係都係唔好嘅嘢嚟嘅。 係啊，你唔好將，因為你使咗啲錢啊嘛，你使咗啲錢嘅話，嗰啲嘢你就將接好佢。我就有個大忌嘅，我就會成日去買餸咧，有時冇手咧，就將佢哋有時會找翻翻嚟嗰啲錢咧，我就會就咁樣執落去嘅，濕立立就咁執落去嘅，就咁唔好啊。 哦， 係啊， 污糟。 一嚟啦，藏污纳垢嘛。 OK， 喂，嗱，今日一樣會有老妹妹周記，係咪？ 冇錯， 我哋聽只歌先。翻嚟继续风骚炮人。 老妹周记团圆。今日是大年初四，亦都是立春的日子，朝习俗仍在过年当中。但是今年的农历新年气氛就显然比以前失色好多了，因为疫情关系，花市以及好多大型的庆祝活动都取消，冇得食团年饭，而且都唔可以四出去拜年，甚至乎是新春在香港人最喜欢的游浮去旅行，都只可以有限度地咁样留喺屋企，应下节做一啲可以做嘅事啦。打扫下屋企系要嘅，贴下挥春啊，煎下萝卜糕啊，都唔敢周围去，朋友都唔会聚噶啦，改为 WhatsApp 拜年。又或者最多听到的一句是，等过埋年疫情好啲，我哋一程要出嚟聚下。既然唔可以尽情咁样过农历新年，就可以回想以前新年系点过㗎啦。记得细细个嘅时候最期盼嘅就系买新衫。以前啊，一年只系得一次机会㗎咋，唔似得而家咁随便。所以揀新衫就是小朋友最开心的时候了。家人其实对自己都很开通的，我很小个已经开始可以给自己揀衫的了。印象之中，由小学开始我已经是非常之追求名牌子的。牛仔裤要买平 X 牌， T 恤就是最多烫画的那只 T 恤，嫲嫲一边说贵，但最后都会买给我。其次就是等候一些亲朋戚友来屋企度拜年。嗰阵时候年纪小，煎年糕啊、斟茶嘅事务嘅话又未轮到我，最多都系拎一啲茶俾一啲长辈俾佢哋饮嘅时候，加多一句恭喜发财，跟住就利是逗来噶啦。亲友旋风式嘅到访，带嚟一沓丰厚嘅利是，就系全年财源嘅主要来源。放喺个褛袋里面嘅话，胀卜卜，好有安全感啊！仲有满台嘅瓜子壳同埋食剩嘅年糕之外，最开心嘅就系嗰啲送嚟嘅糖果啊、朱古力啊、蛋卷啊、曲奇饼。以往收开嘅食开嘅牌子，到今时今日见到我都仲有特别嘅感情。有一只曲奇饼，我间中都会买一小罐放喺屋企，专登会拣中间有个窿嘅嗰只嚟食，因为呢一个就系我童年记住嘅农历新年嘅情况。年纪稍长先至知道，家家户户为过年真系好忙碌噶，办年货、买海味、执屋准备，整一啲年送嘅送嘅时候嘅话就最辛苦啦。以前屋企嘅厨房亦都系不合比例地细，所以要分清楚煮餸嘅先后次序。要上台之后，每碟餸都系热辣辣嘅，呢个就系功夫所在啦。厨房唔够放，就要摆出去饭台，呢一个亦都系偷食嘅好时机。偷翻嚟食嘅嘢亦都特别好味。另外一个最喜欢见到嘅情景就系一屋人，电视例牌都系会睇一啲贺年嘅节目，唔知点解又特别开得好大声个噃。男士们一般都会坐喺客厅嗰度倾偈，一班女人就会喺厨房嗰度忙。一个系男人嘅世界，倾生意、倾股票，完全都唔知佢哋讲乜。一个就是女人的世界，倾下平时的生活，倾下啲仔女啲菜点煮，好开心同埋好热闹。小时候睇住佢哋喺小小嘅厨房里面摄嚟摄去，好似踢足球咁样互相补位，又洗又切。你落锅炒嘅时候，我就打芡，完全合作得天衣无缝啊！为咗一家人齐齐整整食餐饭，付出佢哋最大嘅劳力同埋心血，呢一啲就系家人嘅关怀，呢一啲就系爱啦。随着年月的过去，农历新年已经大不同了。以前热闹闹、热烘烘的日子已经少见，有些人离开，有些人不离，团聚这两个字谈何容易呢？有次我和 Michael 讲起，他说以前的家庭聚会是加数，随着年纪的增长就会变成减数，我很同意。所以希望大家都要珍惜团聚的时候， 这个亦都是农历年在我心中永远存在一个特别的意义。 每年盼着一天，装满的是我所有思念，这一天是我家的庆典，不必烟花满天，只要和你见面。这一天让心愿兑现，回乡路再远，我不怕疲倦。山隆隆一路向前，回想过去每一天，经过多少人情冷暖，点点滴滴在心间，见过再多繁华世面，比不上我心爱的家园。雨千年，归心似箭，团圆就在眼前。车身隆隆一路向前，一站比一站喜悦，这是最虔诚的心愿，山高水远见一面。我再多蜜语甜言，比不上母亲温暖笑颜。万语千言，归心似箭，团圆就在眼前。啦啦啦啦啦。团圆就在眼前。 时间快到早上十一点钟，听嘅香港电视台台风 show 快活人，我哋翻嚟咧会有一个嘉宾版嘅，你又知唔知啊？冇错，我哋嘉宾就系玲玲师傅。 冇错啦，一阵间记住密切留意住我哋嘅，你又知唔知？ 先见十一点新闻。 多云，朝早寒冷，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6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91点，升589点，总成交金额542.9亿元。部分活跃港股计数价：腾讯控股474.6升2.6，盈富基金24.54升5.6，阿里巴巴118.9升4.9，汇丰控股57.75升2.6，友邦保险84.25升3.6，恒生中国企业86.36升1.74，美团224.2升4.6，港交所443.4升5元，京东集团283.2系升3.6，比亚迪股份235蚊升13.6。 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10.607，瑞士法郎8.478，澳元5.567，加元6.15，新西兰元5.203，欧元8.935。每百日元对港元6.7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7233点，跌7点。港金报16775蚊，升9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44美元，卖出1806.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咧，反车交通意外先啦。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对开咧，由于有反车交通意外啊，咁现时咧来回方向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重复一次位置啦，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对开咧，有反车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来回开始挤塞噶啦，特别系入翻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咧，而家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的。咁啊，揸车的朋友咧，呢段时间就尽量改行其他道路啦，就唔好行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因为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对开咧，有反车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另外提提大家啦，由于受到风浪较大影响啊，咁现时富裕小轮啦。由11点开始，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就是沙罗湾不停大澳的。另外亦都加设了以下普通船班次由屯门往返大澳，包括上午11点10分由屯门开出，另外大澳去沙罗湾去东涌去屯门就会由下午3点半由大澳开出的。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去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水塘水坝呢一段呢都係慢车。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暂时正常。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青山公路中山台方向荃湾，城隧落车预警新城方向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Kitty， 过新年你谂住一家人过年做咩呢？ 之分，我谂住同老公一齐去行山，希望今年步步高升。咁你呢？ 我两公婆就谂住带埋 B 分同拖肥去公园野餐，可以周围行下跑下嘛。 B 分咁快识跑啦咩？ 未啊，系我跑。寓意今年身体健康。 周末有情人，恭祝大家步步高升，身体健康。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我霍继光同广大香港观众热切期待 北京2022年冬奥会，港台电视32全力直击， 真系感到非常非常骄傲。今次北京举办冬奥，令北京会成为全球第一座双奥嘅城市。既舉辦過夏天奧運會，又舉辦冬天奧運會，港商嘅國家嚴謹嘅防疫政策一定可以成功、圓滿、安全咁樣舉辦今次嘅冬奧會。 疫情反覆，快啲打第三針新冠疫苗啦！ 接種疫苗後，體內嘅抗體水平會隨時間下降，接種第三針可以提供額外保護，有效抵禦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二台话你知， 你知唔知道印尼除咗岛最多，仲出名多乜嘢？ 多香料。自从中世纪开始，印尼嘅马鲁古群岛就被誉为系香料群岛。去到今时今日， 印尼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香料生产国之一。 犀利，马鲁古群岛你都识，咁你讲唔讲得出岛上出产过啲乜嘢香料啊？ 系丁香，话埋俾你知啦。丁香的花蕊晒干之后就会成为香料，好受欢迎的。当年欧洲人就是为了丁香远道重洋去印尼。咁你知唔知有乜嘢菜式系用丁香可以煮嘅呢？ 好多喎、我知道丁香粉系咖喱粉嘅原料之一，又可以用嚟煮水果、煮肉类、焗糕点、浸叶菜都得。 其实丁香唔只系咖喱粉嘅原材料之一嚟噶，亦都系我哋煮餸经常会用到嘅五香粉五种香料之一。 我仲知道以前啲人认为丁香有防腐、杀菌、治疗烧伤同埋牙齿疾病嘅功效。所以它属于一种名贵的香料。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 Sam Hui。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手快活人。 十四度气温，相对湿度64%。今日咧大致多云嘅，早上寒冷，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北风，初时风势咧清劲嘅。展望听日仍然系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个礼拜气温稍微回升，不过星期一又有雨咯。 各位听众， 你又知唔知道？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麦玲玲师傅， 恭喜发财啊，师傅！ 大家好啊！ 开工大吉，开工大吉吓！ 开工大吉， 年初四， 今日初四咧，嗱、仲有个特别，今日系立春，其实今日先真真正正踏入老虎年咯。 哇、正啊！ 犀利犀利吓！咁、不如咁啊，师傅嗱，你借住我节目咧，可以同大家讲声新年快乐咧，将好运带俾大家，开工大吉，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嗱，我祝咧全港所有市民、所有听众，尤其是你哋嘅即系粉丝们咧，身体健康啦，事事如意啦，日日都咁开心，日日都听住你哋嘅节目啊！ 日日做风骚爆人，真正嘅吓。 师傅，我想问啊，今日有好多人咧，其实就开工啦，咁啊，但系好多时候咧，会收到呢个开工利是嘅，可唔可以呢都教下我哋喺习俗上嘅话，应该要点样做先，令到我哋今年嘅财运好啲，同埋所有嘅事业运嘅话又更旺咧？ 正常就儲起佢啦， 係、啊，呢、 這個 就 唔好使。 好多朋友開工啦，翻到公司咁啊，今日其實日子都唔錯嘅，咁啊，而且今日嗰翻工時間咧都係幾係一個即係靚嘅時辰嚟㗎嚇。咁、其實我哋正常都有少少儀式感㗎嚇，而家即係譬如你話啊，咁如果真係尤其是我覺得做 sales 嘅朋友，梗係希望咧就生意興隆啦。咁我覺得咧開工嘅日子咧、除咗你話就老闆嘅開工利是之外咧，都可以咧打電話。俾旺你嘅客人吓，倾两句偈，祝福一下。咁其实都一个好嘅开始嚟嘅。当然啦，如果老板俾到嘅开工利是咧，亦都咧。或者大客俾到你嘅利是咧，我哋都叫做咧，每個人咧，大家都相信咧一啲譬如比較信你嘅人咧，有一啲嘅氣運啊。咁我哋接收咗別人嘅氣運，但喺佢嚟講又好，你又好咧，我哋收埋佢嚇，擺喺一啲你平時覺得比較重要嘅櫃桶度嚇。咁、咧就收起佢，咁啊全年都好嘅，或者你甚至乎咧係啊係好好噶呢個，人哋即係係一個祝福啦，係一個好嘅氣運啦。咁有時以前我哋師傅教落咧，仲係放啲咁多自己屋企嘅茶葉啊，自己屋企嘅米入個利是度，咁唔用啦嚇，收埋佢喺個夾碼度。 意思係點啊？茶葉 全年順暢，係咪擺一年啊？ 擺好多年都得啊！ 我擺好多年都得啊！ 正喎、 啊，咁、總之啲旺嘅客人啊、朋友啊、老闆啊，總之都好啦，儲埋佢嚇，就算第時咧，無論點都好，都係啲儲蓄啊嘛，係咪先？ 係啊， 收起佢、我哋就叫借人財福嚇，好嘅人又會影響自己，又會好咗。 Very good，大家好啦。嗱、今年咧，我哋 大家都好咗嘅。 阿師傅嚟我節目咧，好開心啦。咁但係我今年咧，我哋想特別啲，就請阿師傅咧考下我哋，因為喺呢個你又知唔知啊嘛嚇。 係啊， 咁啊就阿師傅咧，即係由今年來年嘅運程嚟考我哋啊，咁啊交俾阿師傅啦。 嗱，咁咧就我哋问下问题，即系我哋估下嚟啫。嗱，你喺老虎年，我哋边一只生肖财运系最好嘅？睇有冇喺我啲主持人公诉发言入边有先？ 最好嘅财运 系最好嘅， 财运最好咗。 有冇四个我哋拣啊？ 有冇四？好啊，我俾四个你拣啦。 好， 有属猴嘅，有属猪嘅，有属鸡嘅，同埋属蛇嘅。 师傅啊，呢、這个咧呢一个生肖咧个答案生肖咧，其实同虎咧有冇一啲嘅相冲啊、相合啊，又或者老虎同佢平时啱唔啱 key 噶，有冇嗌交啊、打交啊？ 呢、這个 tips 嚟嘅咁样，即系 梗系啦，我梗系想攞 tips 啦，俾少少啦。 我估 A 猴啊， 我都估。 你话要财运好咧，我自己觉得咧。就犯太岁嗰啲咧就难搞啲，嗰啲喜怒大啲啊嘛，啱唔啱啊？咁所以你话系应该就唔喺个堆入边噶啦，如果你排除法嚟讲就， OK， 即系猴就冇份啦，我知猴就 系因为你犯太岁， 系啦系， 即系我系想你今年财运， 我都系啊， 咁啊，我估猪啦， 我估鸡， 我都系拣鸡， 我估猪， 好，两鸡一猪， 好，师傅 有冇人中 鸡？ 好嘢，旗开得胜啊，耶，恭喜恭喜！ 鸡咧系财生都唔错嘅，点解鸡财会好呢？咁嗱，因为佢有大贵人星喺度，有紫微，有龙德，呢啲系强而有力嘅贵人嚟噶吓。咁所以咧，鸡今年咧喺投资啊、做嘢啊、挣钱搵钱方面咧，的而且确系好啲嘅。咁但系要记住啦，亦都咧。因为鸡嚟到兔仔年，即系揽多一年咧，有老虎年之后就兔仔噶啦嘛，就冲太岁噶咯。咁所以咧，通常冲之前嗰年咧系的确唔错噶。咁、哦、所以我哋大到咗贵年底嘅时间，我哋又要保守啲啊。咁今年喺一开始啊，或者上半年嘅时间，我哋又可以进取少少嘅。咁所以因为鸡今年咧贵人运比较旺，如果你话我做啲见人啊、见客啊，咁啊更加有利。做生意嘅朋友亦都系有一啲好嘅贵。人帮自己手，咁第一位系鸡啦。 师傅啊，咁我想问啦，咁创业又得唔得啊？如果鸡今年系好运嘅话，佢自己开铺做生意得唔得？ 其实都可以嘅，因为以今年嘅立春八字嚟计咧，其实就好多人都会做一啲生意。咁但系始终咧，因为鸡都有一粒即系叫暴败星，即系上落比较大一身，咁嘅星起落都大嘅。咁我哋就保守啲咯。虽然有时我哋中国人都会稳阵嘅，有时话好嘅年份。就会即系进取得嚟咧，又要评估一下一啲嘅风险，因为有时做生意唔系话即刻噶嘛，都要搜一搜啊。咁你要预计下几时回本啊？如果你话哎呀，我又遇到出年啊，咁出年又有啲冲啊，咁又可能又未必喺自己嘅谂法以内啊嘛。咁所以紫微龙德既然系大贵人咧，其实最合适咧就系用一啲人脉嘅关系啊，可以去帮自己手啊，咁系唔错嘅。 咁如果讲到身体方面咧，鸡嗱除咗财运。咁佢身体又点啊？即系未来，即系呢一年。 都唔差噶喎，佢因为有天厨星，天厨系一个饮饮食食嘅星吓，今年系应酬多嘅， 好多人请你食饭， 系啦，多人请食饭，咁啊，逢系有天厨啊或者饮食嘅星咧，我哋就管理下体重啦，啊，即系会肥咗啊，食得多啊， 肥 鸡，记得做下运动啊呢方面嘅嘢。嗱，咁我哋讲咗呢个排第一名啫，咁你仲有二三名噶， 好，不如咁啊，二三名咧， 二三都要估啊， 我哋一阵间唔系估，我哋一阵间翻嚟讲，好唔好啊？ 好， 好，唞阵先，继续。好，特别嘅交通消息讲咗先啦。将军澳隧道公路近将军澳体育馆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重复一次，将军澳隧道公路近将军澳体育馆有车辆翻侧嘅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嘅。现时近将军澳体育馆来回交通挤塞，特别往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龙尾喺呢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驾驶人士咧，请考虑用其他嘅道路行驶啦。 出生根本已痛，从孩提到青春满满刺痛，观摩一切的扭曲，拼过命也无用，默默在思考，看着那残破的钟，假使别探问才能放松，又为何而沉重，想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一 抱住你，令你心安，不愁肠道为人们托放，亦为旁人要我。常有日能微笑在一起，细说当初，光点细碎，为求仍能要一岁合成河。一起细说当初，即使再痛，仍然祈求要一走像银河，为每颗心灵悠然地唱，为藉创伤好好安抚过。 翻嚟同麦玲李师傅倾偈吓，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系啦，讲咗呢一个最好啲鸡年吓，即系鸡应该喺未来呢年最好嘅 财运， 系啦，财运 咋嗱？咁其他唔差嘅咧，就第二三名咧就系属蛇同属马嘅生肖咧，咁啊财富运都唔差。咁但系我哋觉得要保守少少咧，就反而譬如属猪嘅朋友啊。本命年嘅属老虎啊，咁我哋就要守一守咯吓。咁、但系当然啦，有时你话钱银运一般啫，其他运会好翻噶嘛。我哋嚟猜下桃花最旺嘅生肖咧。 我想有份啊，我自己。 有冇四个选择系咩啊，师傅？ 好，我哋又嚟玩下。咁啊，我哋估下到底系属羊好啊，属猪好啊，属。蛇有冇粉啦、啊，同埋属兔有冇粉，好冇？ 一样， 我都系支持你啊！ 我估啊， 阿Yang，我支持你，样， 我估兔。 羊 猪蛇兔，系如意吉祥，羊 桃花排行榜第一名系属兔， 噔哎 兔啊，好耶，我估中， 兔系啱嘅。其实兔从来咧桃花都旺过人嘅，中国人话咧有几个生肖桃花旺啲嘅，叫子午卯酉，属老鼠、属马、属兔仔同埋属鸡。咁啊，你不妨都留意下呢啲类身边人咧系咪啊？平时你会唔会觉得桃花系旺啲？中国人就会觉得咧嗰啲叫神出丑味嘅生肖咧系桃花少。啲嘅即系属羊啊、属狗啊、属牛啊，呢啲系弱少少。咁啊，兔仔点解老虎年咁好咧？原来佢有太阳星同埋咸池桃花星。太阳系男性贵人星嚟嘅，即系话兔女脱单机会好高啊。咸池桃花系一啲虚幻桃花，唔知都人缘都多嘅，但系短暂桃花又多。咁、所以咧，兔仔喺老虎年桃花运相当唔错。排第二就系牛牛啦吓、牛牛有红鸾星，要结婚就结婚啦吓、或者甚至乎闪婚都得嘅，突然间闪婚都得噶，因为有红鸾即系红鸾星动啊嘛，中国人话。咁、因为同埋牛咧喺牛年嘅时候经历咗本命年啊，有啲人咧真系波动过啊，离离合合过啊，今年又重新开始嘅年份啦、至于羊仔亦都系，佢因为又系经历过变化，今年突然间有天喜星飞临、喜事重重、甚至乎多啲去啲朋友度。飲宴嘅話咧，都會遇到你一啲心儀嘅對象 嚇， 犀利犀利， 追 下 伴 娘啦。 咁啊，所以咧多啲出去玩下啊，見多啲朋友係。 玲玲師傅，我想問，除咗你話桃花咧，如果我哋係作為做我哋嘅呢一個行業嘅咧，係咪其實都係代表人緣啊？ 觀眾緣或者人緣？ 冇錯，所有做一啲表演事業啊，無論係我哋DJ 又好啊，演員又好啊，主持又好啊，只要佢桃花星。旺嗰年咧，观众缘都特别好嘅，大家特别觉得你，哎呀，好中意你啊，即系嗰种嘅。咁所以咧，桃花亦都系代表一啲人际关系方面嘅嘢。 阿师傅，我又想问啦，咁桃花旺运如果唔够旺，有冇得速旺噶？即系我哋有咩谷旺佢噶？ 系啊，我想啊，催旺嘅桃花 嗱，咁可能大家过年都会买咗少花啦，咁我哋将佢移一移位啦，将佢放去今年嘅桃花位度喺北 边正北呢个位置吓，咁你揾个喺个厅度揾翻北边出嚟，啊摆翻啲靓鲜花、啊、或者系过年有啲花买咗翻嚟，咁啊摆落去兰花又得，乜都得嘅话咧，都会令自己个人际关系系好咗嘅、 嗯。好，咁啊嗱，头先讲最旺嘅桃花啦，咁另外有冇二三名啊？ 二三名就系第二名，但系头先属牛咯，我哋话头先第三名就属羊嘅朋友啦。咁、但系至于冲击比较大啲咧，就一定系冲太岁嘅马骝仔啦吓、马骝仔咧，因为咧佢受冲啊，受冲其实呢个冲亦都系代表住哦，有时人士嘅纷争啊、拗叫啊，咁呢个亦都包埋一个感情运道嘅。所以我哋属猴嘅朋友咧，今年喺感情运道咧，一定要忍让一下吓、如果你话哎呀身边有人啊，今年咧无端端嗌叫都多啲噶喎吓。除非你话诶、我真系谂住结婚嘅咁啊。咁啊好啲啦，如果唔係嘅话呢，今年呢嗰一段感情呢一定係经历咗一啲嘅风波风浪嘅年份嚟㗎。呢、个包括住属猴嘅朋友啦，属蛇嘅朋友啦，属猪嘅朋友同埋属老虎嘅朋友，因为呢四个呢都係犯太岁嘅生肖，咁、变咗喺感情运上係容易受到冲击。 好啦， 忍让忍让啊！ 头先我哋有讲到个就话，即系桃花运。如果你今年真系差少少嘅话，可以催旺佢啦。咁但系较早之前我哋讲紧嘅就系财运咧，财运嘅话，我又可以点样可以帮一帮手咧？ 系点样催旺啊？财运有冇得催旺？ 财运都有嘅。財運咧就亦都揾翻每年嘅財位啦，咁啊喺老虎年嘅財位咧就係、是、東北邊啦。咁、我哋喺東北呢個位置，即係話頭先我哋擺完桃花嗰一格嚇，嗰一格過多少少啊。咁嘅話咧，我哋就會揾到東北方呢個位置咧，我哋又擺一啲象徵財運嘅嘢，譬如屋企有冇啲金嘅擺件啊，有時久唔久都收到呢啲或者一啲嘅譬如一啲金元宝啊，财神啦、甚至乎你摆个钱罂啊，摆个钱兜啊，或者一啲水嘅流动嘅玉嘅喺度都得。 我摆一兜嘢喺度，跟住我好似又咪嗰啲 coins 咧，你唔用嗰啲咪掟落去嘅，嗰啲咁啊啱唔啱使啊？ 都可以噶，好紧嘅。当然啦，如果你话、我真系有个金、我都好中意嗰个噶、都可以摆喺呢啲位置度。其实就算植物摆呢啲位置度都系有利嘅，佢有灵动力，喐下佢。其实财位我哋要求咧就喐动吓，唔好有太多杂物嘅嘢。如果你话我堆污糟衫就喺摆嗰度噶啦，咁咧就唔系咁好啦吓、不妨咧摆多少少。即系感觉系旺啲嘅嘢喺呢个位置就最好啦。 其实咧，除咗系啊摆一啲嘅流动嘅水咧，有时候我听人讲咧，师傅唔知啱唔啱啦，摆啲会喐嘅嘢喺水里面仲好啊，就系金鱼啊，即系又有水又有鱼啊，系咪噶？ 我哋传统上咧，其实永远都有一个方法，就系靓嘅位置喐下佢，差嘅位置。扎住佢，等佢冇得喐，咁咧呢个就最好嘅。好嘅位置包括有时我哋需要桃花嘅时候，桃花位系好嘅位置啦。咁啊财位系好嘅位置啦，喜庆位系好嘅位置啦。咁咧亦都睇佢嘅属性啦。咁如果我哋能够喐到呢啲位置嘅话咧，我哋自然财运都好嘅。咁你好啲位置梗系唔喐啦，嗰啲病位啊、官非位就唔喐噶啦嘛，系咪？咁啊财位、桃花位系我哋嚟讲都需要少少人际关系嘅。但有啲朋友亦都话喂唔要桃花啊，师傅，你一阵又数咗。兔仔最旺桃花咁啊，已经好惊啊！身边人桃花过旺嘅话，我哋就唔好摆花咯。 系收埋佢，边有三个女朋友同一个老婆啦，仲要桃花嚟做咩咧？ 系啦，咁就唔得啦。咁啊，喂喂，你话唔放桃花点啊？咁嗱，原来桃花星本身咧就属水嘅，咁我哋就唔好摆水嘅嘢，唔好摆木嘅嘢，因为水木相生啊嘛。咁我哋就摆咩咧？摆土嘅嘢，土系最能够制住个水嘅。咁啊，摆咩啊？摆石春啊，摆啲石头啊喺呢度咧，咁啊冇晒桃花啦。咁啊，记住。桃花代表人缘嘅，你冚食人哋啲桃花咧，佢嘅人缘都会差啲，可能可能嗌交都多啲，知唔知啊？ 咁、 你 就要谂下啦， 系啦，就平衡一下啦。 好， 咁我哋一。 休息一阵先，系 啦，再翻嚟嘅话，我哋同 再翻嚟，我哋就猜下事业运边个最旺啦。 好啊，谢。时间十一点半，听紧呢个香港电台大台风骚快活人。 系，继续翻嚟嘅话，一阵间我用一个好新颖嘅方法，我哋做嘅呢个就系你又知唔知啊？ 冇错，就系玲玲师傅嘅。好，先系十一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消息指，本港今日新增至少131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当中源头不明，仍在调查。本港寻日新增142宗确诊个案，累计个案达到14013宗。被颶風強檢的屯門大興村興平樓，原本的目標是今早上大約7點完成行動，但至今仍然未解封。早上大約9點半，有部分檢測呈陰性的居民到樓下等待解封和要求離開外出，但是被拒絕。穿著白色保護衣的工作人員用揚聲器廣播，說大廈發現很多宗陽性個案，呼籲居民盡快返回單位，不要在樓下逗留，避免交叉感染。有興平樓居民說，朝早大約7點半亦都有工作人員在走廊呼籲居民繼續留在單位，直至全棟大廈檢測結果大致確定才可以離開。衛生防護中心日前說，興平樓出現6宗個案，涉及3個不同樓層的21室單位，1至29樓的20和21室住戶已經撤離檢疫。職工會登記局要求香港記者協會今日或者之前就該會曾經進行涉嫌與職工會條例或會章不符的活動提供資料。記協主席陳朗星說，由於需要進一步諮詢法律意見，希望申請延期提交資料。陳朗星在一個電台節目說，當局的查詢涉及2019年逃犯條例修訂期間的事宜。他強調，記協當時關注是因為有關事宜或者影響業界工作環境和新聞自由，所以才會發聲。他強調，記協講透明度，沒有隱瞞，有關的社交專業的貼文仍然存在。他說正是嘗試聯絡相關部門申請延期，今朝早暂时未有人接听电话。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会在今晚在国家体育场鸟巢举行开幕仪式。开幕仪式由张艺谋担任总导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并以简约、安全和精彩为创作原则。开幕仪式全长大约100分钟，参演人数大约3000人，将会向全球直播。到时全球将会有几十亿的观众共同欣赏和观看。新华社早前报道，考虑到气温和防疫等的因素，开幕仪式将文艺表演和仪式环节融为一体，通过融入科技创新、低碳环保和运动健康理念，呈现精彩效果，展现自然、人文和运动之美。另外，为期三日的冬奥火炬传递踏入最后一日，朝早回到去北京赛区，分别经过颐和园和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等的地标。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寒冷，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夜温差较大。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但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01点，升598点，总成交金额597.9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5.2升3.2，盈富基金24.54升5.6，阿里巴巴119.1升5.1，汇丰控股57.65升2.5，友邦保险84.15升3.5，恒生中国企业86.4升1.78，美团224.6升5蚊，京东集团284.6升5蚊，港交所442.2升3.8，比亚迪股份235.0升13.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14.95，瑞士法郎0.92，加元1.267，人民币6.358，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269点，升28点，港金报1679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5.91美元，卖出1806.4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啦。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嗰度咧，因为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都要封闭。咁而家去工业村方向咧，非常挤塞，车龙排翻出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反方向出九龙咧，近住电话机楼嗰段咧都系慢车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因为有反车嘅交通意外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入翻去工业村方向咧，交通非常挤塞啦，车龙排翻出去将军澳道近住翠屏南村，反方向出九龙方向近住电话机楼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咧，暂时交通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喺新界方面，宝林北路去坑口方向近住翠林路一段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城隧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之间行出马路，司机要时刻留意，避免发生意外。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我不如》作曲 Eric Kwok， 作词林若玲，主唱 Mike 曾比达。 我不如一个人，我卑微像一片尘。 没完没了，作曲 Hannah 谷子乔，周傲婷，作词张美妍，主唱 Hannah 谷子乔。少郎君作曲徐浩，作词黄伟文，主唱张敬轩。 原来是世间太荒谬，你我分的手先最合理与温柔。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Oh, 琪琪，点解呢度睇落咁欢乐嘅？ 呢度何止欢乐啊，仲会带俾老友记新奇刺激好玩啲三个愿望添啊！ 电视游戏节目出奇好玩， 系奇英嗰个奇啊！ 主持人谭琪琪同泰臣每集都预备好多出奇又好玩嘅游戏，考下老友记五感同脑筋， 真系人都后生翻晒啊！ 出奇好玩。 7:30，港台电视31。 在教育局的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的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120元或者38,520元的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搜寻这个计划的网页了解详情。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说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玲玲姐！ 林 春啊，大吉啊！咁啊，就我哋讲咧，就讲咗财运最好啦，桃花运最好啦。咁要打工一族嘅咧，最关心就事业运最好，边、个今年可以步步高升咧？尤其是做大机构嘅朋友，咁啊，边个最旺？我哋又嚟猜下啦。 四个生肖， 龙。 事业运最旺嘅，我哋估下，究竟会唔会有属龙啊？ 龙 属老鼠啊？我哋猜下呢几个咧，属狗同埋属马啦。 马。鼠 事业啊，事业先啊， 老虎啊， 老虎，狗同埋马，我马，我估马， 我估老鼠， 嗯，有冇人中？你咧？ 有啦，已经有人中啦， 有人中啦， 系咩啊？ 就系属马， 哦，咦，马小强，你今年得 系得唔得啊？ 佢唔系属马，佢姓马， 姓马得唔得？ 系啊，佢样似马啫， 掂住个马都得啦。 今年咧，属马嘅朋友就系时运相当好，记得把握一下咯。因为有三台星、将星、唐符星，三台系楼梯阶嚟嘅，代表住步步高升吓。有呢个星嘅话咧，今年升职机会容易啦，咁啊主动争取一下啦。亦都系如果有考升职试嘅话，今年都相当唔错。而将星系领导才能嘅星，如果你本身已经系领导层嘅话咧，今年咧亦都大家会觉得你真系做得唔错，好欣赏你嘅才华吓。咁呢个系属马嘅朋友。咁啊，属羊嘅朋友嘅时运都唔错嘅，因为有国印星系掌管权力嘅岁印，系手握大权嘅意思。猪虽然犯太岁咋，佢都排第三噶，因为有六分星，六分系以前朝廷嘅俸禄啊吓，代表住咧就系、是、升职加人工。 哇，正啊！ 生肖 恭喜晒， 属羊同属猪都系喺事业。排行度是不错的， 恭喜你啊，悠悠， 多谢多谢， 谢住啦， 咁唔会啦。至于你话你话冇份，心惊惊，今年的事打工惊惊地，咁啊都唔怕吓，因为每年咧都会有一个即系比较特别旺事业嘅方位，呢、这个叫文昌星，令你头脑清醒、事业运催旺咗嘅方位咧就喺东南方，今年东南方就系四六文昌星到嘅位置，而文昌星最中意咧就见到绿色嘅嘢嘅，我哋摆啲植物喺嗰度，譬如自己公司你每人都有一格位嘅，可以你话今年我个位咧就希望嘅，当然如果最理想就系摆富贵竹嘅吓，因为富贵竹水木相 生，水 生木，催旺咗个文昌，兼且富贵竹咧系有步步高升，一路生长上去。嗱、话时话，我好多朋友咧，即系无论喺啲大公司咧，大家都着重呢样嘢咧，大家好关注住呢棵富贵竹噶，如果一有少少枯黄咧，就好紧急咁答佢，会师傅换唔换得啊？好惊啊！即系咁样。 咁如果真系有嘅，应该换咗佢啦。 换噶，要换噶，要换噶。咁当佢长得茂盛同埋飙得好快嘅时候咧，即系感觉上咧就哇，自己个前途都好似靓仔啲咁样。咁记得呢个文昌星呢个位置咧，我哋可以放多少少绿色嘅嘢啦，咁都系合适嘅。 好，玲玲师傅想问一下，即系今年嚟讲嘅话，香港咧总体嚟讲咧，有边一个嘅事业？边一类型嘅事业嘅话咧，会比较好啲啊？ 即系行业 系啦，行业 啦。嗱，行业上咧，今年其实见翻少少水噶啦，流动快嘅行业咧，我觉得系会有呢个复苏嘅现象嘅，酒店啊、旅游啊、运输啊、物流 啊， 都系可以嘅。咁同埋大家嚟讲咧，又唔使就太担心，因为始终咧，喺呢啲年份入边咧，我哋嘅立春八字平衡翻啲咧，就尤其是譬如其实饮食业亦都系属水啦，都系唔差噶。所以我哋都今年嚟讲咧，大家嗰、那个虽然话系偏财，即系喜乐大啲啊，仍然喺一个喜乐大嘅状态之下，但起码咧机会多、哦，咁所以都系几好嘅。做生意嘅朋友嚟讲，今年嘅年份系唔错嘅年份嚟嘅。 听完师傅讲，安心好多啦，因为今年咧疫情令到啲饮食业咧都受打击啦， 系啊， 系咪啊？希望出年 嘅，唔使惊， 追得翻吓，大家继续努力吓。 系啦， 头先咧我听阿师傅讲咧，呢个文昌星嘅文昌星系咪都系小朋友读书嗰、那个？关唔关事？ 冇错啦，所以如果你话小朋友读书，我都希望佢专一啲啊，专注啲吓，唔好咁心散。我哋都需要喺呢个位置咧做啲功夫嘅。即系话，如果我哋个书台唔移啦，我哋净系将个电脑吓面向住东南方呢个方位啊，佢就做好多时做功课啊，打电脑啊，喺呢个位置都系有利嘅。 哦，咁所以你家长留意住啦，即系仔女咧就继续读书更加顺利啊，吓、 啊， 即系虽然又冇咁大力， 富贵竹啦， 全部另个面去东南， 学生 系咪插富贵竹 咧？ 係富貴津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喎，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咧？ 有啊，你要轉彎嘅嘛。 嚟咧，都會有啲人彎彎地啊，有啲人細細盤啊， 有啲窄住， 係啦，嗰啲我哋叫開運竹。如果真正富貴竹咧，就比較係垂直嘅嚇，一枝上嘅。咁同埋咧，我見到買咗咁多年富貴竹，我發覺都有啲技術嘅。原來咧，有時就算買咧，你會買翻嚟，如果佢個根部嗰啲位置佢冇根嘅話咧，係難養嘅喎。你唔好以為佢即係粗身喎，咁啊最好揾一啲咧就有個富貴竹個底部有少少根嗰啲咧，就會養得靚啲同埋好啲咯。 非常好嚇。 係啊，但當然啦，頭先我哋有講到嘅就係啲比較好啲嘅啦。有啲乜嘢嘅可能生肖嘅話係需要今年守下嘅咧？ 嗱，要守嘅要大家穩陣啲嘅咧，就一定係犯太歲嗰幾個生肖啦。尤其是咧受到雙沖嘅屬猴嘅朋友咧，今年我哋要穩健啲啦。因為沖係一個變化，動唔一定差嘅，但起碼咧有時候啲嘢咧係我哋預期以外嘅嘢，咁所以我哋要準備得好啲。 即係比較有衝擊一啲， 有衝擊㗎。哎呀，你有好多嘢，今年嘅點解容易影響心情就係，你以為嗰啲一定得嘅嘢，佢又未必喎。你以為佢唔得嗰啲，佢又好似又幾好喎。咁變咗你個人咧，咪好似哇 上上落落， 係上落比較大啦。 但 係 師傅啊，如果係咁樣相沖咧，我應該試多啲新嘢，定係坐喺度唔好喐咧？坐定 唔好喐咁多。 又唔係喎，犯太歲其實係應該喐。 喐多啲， 可以試新嘢。不過我哋就係個條件嚟講咧，就係話唔好太犯本。犯太歲好得意嘅，你刀仔鋸大樹咧，你用少少又搏咧，又俾你搏到喎。你大投資咧又未必得喎。所以我都鼓勵咧，即係譬如犯太歲嘅朋友，你話有啲新嘅諗法。不妨一試，尤其是其實最唔驚咧，就係做一啲藝人啊或者娛樂事業嘅朋友咧，佢衝起上嚟嗰陣時咧，有機會俾佢衝起啊！ 但係就唔好瞓身，即係唔好大投資。 冇錯啦，即係突然間名氣又強咗啊，知名度又大咗，又試到一啲新嘅嘢，咁反而係唔錯嘅年份嚟㗎。 好啦，我哋睇下先，翻嚟繼續，我哋最後一條問題。 好。 最一樣唱嘅朋友係張曼芝，時間仲有十分鐘，中午十二點。 CIBS， 你嘅平台亦係多元嘅平台。 港女創業家。 當時就下定決心，好啦，我要做運動，就係瑜伽啦，試下再進修喎。咁原來進修就係同 teacher training 有關啦。 佢係 CIPS 製作人、瑜伽導師 Jackie。 少數族裔中文課， 去到中學啦，我就翻返主流嘅學校啦，辛苦好多。不過老師又睇我哋有冇咩特別嘅需要啊，有咩幫忙咁樣，係啊，都好好嘅其實。 佢係 CIBS 製作人，少數族裔 Rosen，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領導樂壇，凝聚音樂力量，締造香港金曲新一頁。香港金曲頒獎典禮2021至2022 ，MC 張千富。 打破界限，音樂共享，香港金曲頒獎典禮，梗係要投票支持啦！ 網上投票現正展開，請即登上香港電台網頁 rthk.hk 或 TVB 官方網頁 tvb.com 投選你嘅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日，香港金曲頒獎典禮。 二台祝你一家虎虎生威，恭喜发财！ 我梁继章祝大家新一年张张都把把大吉大利。 我是李丽蕊蕊蕊，祝大家百花吐蕊，大红大紫。 我马小强祝大家龙马精神， 恭喜恭喜，丰收快活人，同人鞠躬。 發財，恭喜發財，係啦，哇，好心急啊！因為咧，今日呢個最後一段咧，要聽下師傅講下其他未講到嗰啲。呢條問題點啊，師傅？ 嗱，呢條問題咧，你話即係積極嘅，我哋嚟猜下今年最需要親力親為，靠自己嘅身照， 靠自己永遠都需要噶啦，我就覺得 係幾時都係嘅。不過我哋要即係要有一個即係預期，就話哦，今年好多嘢，我哋要加倍努力啦。 冇錯，好 咁樣，我哋嚟估下。边一个生肖系最需要呢样嘢嘅？ 有边四个拣？ 俾翻几个生肖出嚟啊！属蛇啊，属狗啊，属老鼠啊，定系属猪咧？ 属猪。 我估蛇。 我估狗啊。 我估蛇。 系啦，有冇中？ 蛇。 哦， 劲啊！ 系因为老鼠咧，佢今年并冇吉星照住吓。通常传统系冇吉星照咧，佢又唔一定差嘅。只不过嗱，佢同阿老虎，佢哋又唔系特别 friend， 我哋又冇冲，即系冇冲冇合，冇冲合状态又冇吉星照住咧，的而且确咧系要亲力亲为嘅，即系你多劳就多得咯。咁啊辛苦少少咯，要靠自己咯。同埋老鼠咧喺呢个年份入边咧，佢啱啱经历嗰牛年嘅时间就合过太岁啦，都系一个重新开始嘅年份啦。咁所以咧，今年我哋咧就自己要部署得好啲啊！咩嘢都亲力亲为做，唔好靠人做，唔好假手于人。咁今年同埋咧出门啊，呢啲系要提防一下嘅，即系留意一下啲天气啊，注意一下啲财物啊，容易有一啲唔见嘅情况出现，都系要小心噶。咁同埋都提一提大家咧，今年咧始终一个驿马嘅年份，驿马系走动力嘅年份嚟嘅，所以人生自有即系属老虎、属马骝、属蛇。属猪都系逢系达到呢啲年咧，就叫驿马年。驿马年嘅时间咧，大家系不妨走动嘅，即系走动机会系多，但系路上嘅安全啊，车嘅嘢、交通系统嘅嘢，我哋又需要谨慎啲嘅。咁所以如果真系，今年如果真系有机会出翻门啦，一啲长途嘅旅游，我哋就自己即系。自己要计划同埋管理得谨慎啲啦， 或者可能侧面啦。 其实咧，师傅啊，讲到呢个驿马洞咧，即系周围去咧，其实官屋都系其中一种嘅，系咪？ 都可以咁講嘅。搬遷嗱，逢係犯太歲嘅生肖，不妨一喐嘅。我哋都講過啦，犯太歲好似有人嚟打你咁，有人嚟打你，你唔走咪受傷咯。咁我哋喐咪好咯。所以搬屋喺我哋嚟講都係一個驿马變遷。有時有啲朋友嘅命格本身咧係特別。要搬得多噶，或者係即係可能人哋可能有啲人一間屋可以住十幾二十年咁啊，有啲人可能幾年啊搬咗五年搬九次咁都好多人有啦。呢個都係佢代表住佢命中咧係個搬遷運啊，搬遷運亦都係驿马運嘅當中包含住嘅一種啊。有啲甚至乎搬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地方去住都有咁啊，所以揀搬屋喺我哋嚟講就已經係 都算 係 應咗， 非常簡單啦。 除咗搬屋之外咧，師傅又想問下咧，譬如夜晚出去跑。跑下步啊，多啲出去踩下单车，呢啲算唔算即系应咗个叫做喐动嗰样嘢咧？ 嗱，咁 香港呢、這個就呢、這個呢、這個比較細，但係做運動係一定好嘅。易、馬年咧，所以中國人講嘅運氣啊，運即係咩運行啊嘛，運動啊嘛，你唔喐有邊度有運嚟咧？冇得坐喺度等噶嘛，啱唔啱啊？所以咧，所以運係一定要有個運行，有個喐動喺度。咁、我都贊成，尤其是喺易馬年咧，我哋多啲喐動。多啲運動係好嘅，咁只不過就係話我哋都要注意安全啦，因為有啲朋友譬如犯太歲嘅朋友容易腳部受傷，咪即係唔好做啲好勞損性嘅運動啦，唔好做啲太危險嘅運動啦，我哋做啲安全啲嘅啦都係好。同埋成日話犯太歲其實都唔驚嘅，犯太歲嘅年份呢注意健康嘅話，其實最好呢就係、是、做下啲體重控制呀，今年突然間不如咁啦，減返10磅啦，等自己健康啲啦，係好㗎喎。因為你有時間个天，唔知道你做咩瘦咗噶嘛？咁啊，但系咁啊，好过话有啲其他嘢先嚟瘦啊嘛。咁我哋做下一啲嘅体重管理，会关注自己嘅健康。咁的确系强化到健康运好多嘅、 其实师傅啊，我想问一个大家都关心或者话影响大家嘅问题，你觉得香港喺呢个新嘅一年咧，大家将要面对啲乜嘢咧？嗱、我哋过呢两年真系哇，啲疫情咧打到我哋七零八落，好多行业啊，好多岗位啊冇公开咁样。新嘅一年。一切会点啊？先， 因为咧，我哋系喺呢个白云同九云嘅交界点啦，咁、所以咧就好似咸淡水嘅交界咁，的确系会乱少少嘅。但系我哋好快就会进入九云噶啦。由呢个2024年开始就进入一个新嘅运啦，而家系白云尾啦。咁所以咧，逢系交接嘅运咧，大家都会觉得哎呀，即系都未谂到有咩好做。咁但系记住九云嘅时间咧。我哋都有所謂正神方、靈神方，就係、是、南同埋北，南邊咧就係、是、一個正神方，北邊就係靈神方。簡單啲嚟講，你當佢一個正負嘅方位啦。咁變咗南邊咧就係、是、能量好高嘅，北邊咧就係唔得喐嘅。但我哋就要攞個平衡就要喐咯。咁我哋就即係話要喐翻個北邊，咁即係話往北邊走。譬如你香港出世嘅，往九龍走；九龍出世嘅，往新界走；新界出世嘅，往大灣區走，都能夠提升運氣嘅。 哦， 係啊，即係大家係喐下多喐，而往你出世。地嘅北方喐下，因为喺嚟紧嘅20年咧，北边都系我哋叫做嘅凌晨方，咁啊能够喐动一下咧，亦都系好。当然搬屋亦都同样系咁讲啦，即系譬如你话，我小学搬屋啊，边度风水好啲啊？如果可以北边见到水嘅地方，过往20年我哋都系话西南见水，即系等于我哋西九龙啊，嗰边可能系会畅旺得比较快啲啊。咁但系嚟紧呢20年咧，就是、北边见水啊。如果你话，哎呀，我搵间屋北边有泳池、啊。北邊有海，咁你成個香港咧，其實由即係由中環掃到北角啊，嗰啲都係有少北邊見水噶嚇，都不唔錯噶嚇。咁所以如果要揾屋嘅，要搬屋嘅，或者你多新界亦都有嘅，新界譬如你話有馬鞍山啊嗰邊啊，亦都係或者新界北啊，喺我哋嚟講呢個元運咧，呢20年嘅元運咧都係比較有利嘅。 哇！多謝多謝， 大範圍啊嚇， 好，幾到實在啦 啊！咁啊，希望來年咧大家行大運啊，身體健康一样嘢万事胜意啊！多谢阿师傅今日吓，多谢多谢师傅， 恭喜 晒， 恭喜 晒！有机会再揾师傅上嚟同你倾偈， 好啊！ 多谢晒，拜拜。好，再一次多谢文玲玲师傅啦。咁啊，嗰日咧我哋录咗音啦，咁所以听到马小强把声啊，清澈地就唔系电话啦。但系今日咧就不出归门嘅吓。嗱、翻落嚟咧，我哋仲有一钟头风骚快活人啦。 冇错，一阵间嘅话咧就可以欢迎大家打嚟1872388，1872388。每逢礼拜五咧喺12:30过后嘅话咧，都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咧，听下你哋嘅点唱嘅。 冇错啦。咁啊，今日可以点晒俾所有我知呢几日咧，可能因为疫情数目升温啦，咁、加上好多人咧就做检测啦，要排队啦。种种啦，希望大家都即系容忍地吓，即系怀住一个乐观嘅心吓。虽然而家都唔知道会点样，但我哋希望咧慢慢会好啲噶啦。 冇错，就算冇乜嘢嘅话，都唔好周围去啦。 冇周围去，真系冇周围去。 我都知道大家都好乖嘅，甚至乎唔会话即系去啲亲戚朋友屋企度拜年，我都少咗好多嘅。咁啊，总之喺呢个时间嘅话，我哋大家忍耐 啲吓，冇错。希望个数字快啲下降吓，亦都问大家咧保持身体健康。重复一次嘅电话号码1872388。嗱，我哋搭半咧就会真系咧接大家电话点唱啦。咁啊，再四。可以再拜年啦，同啲朋友啊，透过电话，同埋12:00之后咧，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之后咧，就会有即点即升。 冇错，咁今日我哋分别咧三个人咧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同新年有关嘅东西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唱下贺年歌啦，甚至乎嘅就系、是，你都有重操故业啦噃，改歌词系咪？ 少少啫， 会唱边个咧？今日 翻嚟话你听。 逐渐转薄。预测本港地区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嘅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15度，相对湿度64%，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9点，升647点，总成交金额635亿5千几万。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7元，升5元；盈富基金24.6，升6.2；阿里巴巴119.4，升5.4；汇丰控股57.75，升2.6；友邦保险84.5，升3.85；恒生中国企业86.52，升1.9；美团225元，升5.4；港交所43.8，升5.4；京东集团285元，升5.4；比亚迪股份235.2，升13.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10.605，瑞士法郎8.472，澳元5.567，加元6.151，新西兰元5.204，欧元8.9346。每百日元对港元6.7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5。日经平均指数报27,283点，升42点。港金报16,79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6.22美元，卖出1,80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继续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隧道公路嘅反车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未清理。咁现时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对开啦，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对开咧，由于有反车交通意外，咁而家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近住将军澳体育馆咧，来回交通挤塞嘅。咁现时最影响咧就系去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龙尾已经排到去翠屏南村啦，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改道行驶。隧道方面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咧，同埋其他嘅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正常。咁最后提提行港珠澳大桥主桥嘅朋友啦，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咁现时咧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资源有限，政府应该怎样运用先最有效？有哪些地方要巩固？哪些要简化？怎样可以令我们有突破？资源有限，发展无限。大家一起想想怎样令香港可以发展得更高更远。2022-23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已经开始，请大家到 budget.gov.hk 齐齐献计发展经济。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快人开始咗，咁首先咧就即系讲讲先啦，我梁继章啦，喺直播室 系啦， 另外仲有喺呢一个佢自己嘅 鸟巢 归巢嘅阿马小强翻翻嚟未？喂， 系喺度 喺度啦嘛， 有连波啊？ 咩啊？连波？ 系啊， 年哥， 冇错，因为今日咧，佢都有首歌送俾大家嘅，系啦、啊，咁一阵间先由你介绍，好唔好？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大家如果想一阵间答半点唱18723888，咁啊，而家你可以打嚟啊 ，Otten 咧今日帮我哋听紧电话嘅， 冇错啦，辛苦晒，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之外嘅话咧，当然啦，喺12点至到12点半呢个时间就系我哋即点即升。咁啊，我今日咧就准备咗咧就有一首嘅贺年歌咧送俾大家嘅，咁啊，所以即今日咧都已经去到年。初四啦吓，咁啊由今年咧，感觉上会觉得即系新年嘅气氛真系争好远好远，但系唔紧要，我哋随住呢啲嘅贺年歌曲咧，亦都稍稍吓将大家嘅气势啊、感觉啊提升一下，咁所以咧我就揾嚟呢一首歌曲咧就一人饰演两角嘅。 哦，虽然新年气氛就系差咗啦，不过咧即系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睇就即系大家愿意叫喺屋企唔出嚟啦，系咪先？如果大家会出晒嚟嘅，好似好好气氛，但系带翻嚟。嘅后果可能会更加严重嘅，咁所以都系两边睇下你点睇啦。 系啊，有时又系咁样咯。如果你话真系啲时势唔系真系咁好啊，即系呢啲咁嘅情况唔系咁佳嘅时间嘅话咧，就守就好过攻咯，系嘛？大家要喺度记得休养生息一下。 好嗱，马上送俾大家介绍下呢只歌啦。 呢一首歌曲咧就犀利啦，我哋有两位嘅就系大哥大姐合唱嘅。小强，你估系咩歌？ 我估系罗文恩尼嗰啲武侠片嗰啲， 唔系歌系咩喎？新年歌喎、啊，哇！啊冇谂过，系啦， 郑少秋， 仲有边个？冇错，呢一首嘅歌曲我觉得真系好经典嘅，多谢你嘅介绍吓，即系一人分演两角嘅就系大哥又系我，大姐又系我，送俾大家嘅欢乐年年，俾大家。 你听锣鼓响一片，声声送旧年。你看大众多欢畅，个个乐绵绵。欢呼声、歌乐声响彻凌霄殿。齐声恭祝你有个欢乐年，个个舞舞共欢庆。杯杯要盛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邓寄尘一样， 好啦， 劲啊！ 邓寄 尘同埋邓碧云系咪？我系中意唱呢个版本啊！ 邓寄尘一版本， 好耶！再嚟，仲有继续。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向大家恭祝一句，恭喜发大财！我要为你恭祝一句，事业永向前，花开千万朵，生意长兴旺，财运亨通。福星照，处处揾大钱，声声要聚共欢宴，杯杯要盛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欢乐年年，欢乐。 后面啲宫女我都做埋噶吓，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佢系会签五张单，食五个饭吓， 食五个饭啦，系咪？我要叉烧饭、叉鸡饭，准备我啦吓。 我向大家恭祝一句，福星永伴随。我要为你恭祝一句，岁岁乐绵绵。恭祝身体健康，喜见南山寿，年年岁岁青春住，永远丰收存，千载百世共欢宴，千载百世共欢宴，年年欢乐，欢乐年年， 宫女又嚟啦， 欢乐年年。欢乐年， 有啲流 男扮女装， 公仔啊呢、這个啫。 喂马小强，马小强 大埔， 喂马小强， 都咁紧要。 喂，我同你唔使玩啦，佢唱到咁样，佢一人翻身六个吓， 都要玩，真系太犀利。但系我哋唔可以。 喂，你个冇得啦，马小强咧，佢摆动咗一个钟之后咧，即系头先嗰钟系录咗啊嘛，牛咗好多，佢好似马小强， 马小强牛咗好多系嘛， 牛啊！ 你热咗身未先？热咗身啊嘛，嗱，不如咁啦，睇多先，翻嚟继续咧，就我同阿马小强分别送上歌曲，好同大家贺呢一个新年嘅， 好， 电话号码187238，可以继续打嚟点唱。 偏偏要我安坐，文青得似公仔也可很有火。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do it, turn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寸步。按一按 F 5好吗？擦伤你的耳朵，只要活着，装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祝你一家虎虎生威， 恭喜发财！ 哇，敬文妈妈有鱼有虾，仲有鸡添，好好送、啊。 嘉明妈妈点知啊？仲有萝卜马蹄芋头三色糕啊！ 新年有咩好得过一家大细留喺屋企，又可以煲剧，又可以视像拜年，仲可以一起听晚晚星期天直播添啊！ 哇，真系好热闹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与你携手庆新春。一家人如虎添翼，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来一起迎接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香港队高山滑雪代表金和晓、翁厚全， 支持香港运动员出战北京2022年冬奥会，支持港台电视32 为我哋打气啦。 仲有香港队短道速滑代表朱定文， 黐实港台电视32同我嚟打气。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系、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二点十九分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咧，今日嘅即见即升吓，咁啊喺呢个现场有梁家春、李丽睿同埋马小强喺电话里边吓。 系。 咁啊呢一只歌咧，我就掹三尾嘅吓，黐住阿 Sam 虚啊 ，Sam 虚因为咧每一年咧我一定会听佢只歌，就叫《财神刀》啊。 嗯。 咁啊咩叫黐住佢咧？就系咧我等阿 Sam 大哥又唱啲，咁跟住中间咧我又改少少。 佢绑住你。 绑。 系咪啊？绑住你唱，即系好似头先我咁样，系咪？ 绑住我唱。 系好多谢有啲听众话咧，我系咪精神分裂版 绝对系， 哇！你好犀利啊，佢嗱， 因为做得风骚耐都会精神分裂。 我只系话你听，系雌雄同体啫。 即系有时啲好癫嘅剧，同埋啲好感性嘅剧，都会系我哋做嘅。 尤其就 系 我， 同样都系， 系你多数都会写俾我呢啲角色啊嘛。 系啊，好送俾大家有呢一首。 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先啱数。财神话，财神话，风骚先正路。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嘅记号， yeah! 天天都听翻下，感到自豪。 合府庆新岁，喜气盈盈，齐贺你多福音，壮健强劲。又祝你今年庆获荣升，朝晚多多欢笑，感受前程。愿夫妇恩爱体贴入微，成日有吉星照，百事无忌。同亲友相见，说话投机，充满新春喜气，欢畅扬眉。 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先啱数。财神话，财神话，风骚先正路。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嘅记号，天天都听翻下，感到自豪。 嗱，呢个咧就是我偷懒版。 可以啊，唔系你读个乱成啫，系咁嘅，一人一半，啱唔啱啊？ 财神刀，风骚嘅记号。听翻下感到自豪， 和所有冤侣 百结并头，不一齐唱。 万 望各位工友百业成就， 有成就， 大家冇争斗，快乐无忧， 乐无忧。 听风骚轻松下，抛却狠手。 喂， 财神刀， 财神刀， 好心得好报。 财神话，财神话，风骚先正路。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嘅记号，天天都听翻啦，感到自豪。 所以所有风骚范人嘅听众们，日日听翻下，发放正能量。 财神刀，财神刀，好走快两步，得到具体起你，你有前途。 小强出嚟跳舞啦！ 风骚快活人，我财神都嚟同大家一齐开心。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阿财神强！唔该你快啲派啲金元宝俾各位啦！ 神刀，财神刀，好心得好报。 财神话，财神话，风骚先正路。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嘅记号，天天都听翻下，感到自豪。 财神刀。 财神刀，风骚先啱数。财神话，财神话，风骚先正路。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嘅记号，天天都听翻啊，感到自豪。 我哋一齐嚟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财神刀，财神刀，风骚嘅记号。感到自豪，大众庆新春，望财神刀。 忍就听到阿忍者龟里边咧句几句跟下尾跟下尾， 系啊，好似喺度讲粗口，听唔到。 阿忍者龟几句几句咁啊黐住，好啦，到阿忍者龟表演。忍者龟，你解释下你今日呢只歌，你嘅创作灵感喺边处？ 哇！我啊，真系咧，听完你哋即系呢几日，即系啊，加埋大姐们闹之后咧，我发奋啊！我写一首歌啊， 向 佢致敬嘅。 你又唔系写一首歌，你写一首词啫。 你写一首词，旧曲新词。 大佬咧曾经唱过一首咧《男儿当自强》嘅，咁我又即系学下佢啦，九尾逐雕啊，就叫《男儿当自省》啊。 我想问阿欣欣有冇帮我准备到啊？ 梗有啦，有佢唔会嘅，系唔会嘅，唔会、嗯。因为我哋都惊你嘅就随时你甩碌，我哋都可以有十个。 喂，但我想问，技术上你听嗰个 music bank 清唔清先头先？清唔清？听音乐 ，OK。得唔得？ 你会唔会迟咗啲噶？ 但系因为我咧，我会喺前面有部 notebook 啊，我会睇住个 YouTube， 即系嗰个卡拉 OK 版一齐唱。我阵间同你数三二一 play 一齐揿，你估得唔得啦？同步 唔得， 我唔知得唔得。 你不如 点解你唔 听 住 个？点 解 你 唔听 住 我 哋嘅音乐？ 佢唔知歌词。 哦 ，OK。 唔系啊，咁你咪可以用嗰个咩嚟去？ 系啊，你 search 个歌词。 净系 search， 唔系啊，个歌词系自己填噶嘛。 啊，系喎，系喎， 歌词 系 自己填噶嘛，咁、 哦哦、 你咪净系听住我哋嘅音乐之后，跟住你唱 你 自己歌词咪得咯。 你中意啦，你中意啦，你中意啦。 唔系，我哋好难同佢同步噶，因为佢又要 佢点都唔夹噶啦。 哦，咁啊啱嘅，咁你话得啦，得， 你咁谂就 得、OK。 少少鼓励，少少鼓励，好冇 ？OK， 听唔听到啊？好寥落嘅掌声都有噶。 你做三声，我去音乐。 好啊，三二一， 歌名叫咩啊？ 男儿 当 自 醒 啊！ 填词黄大斌， 希望两位留意歌词。有气又怕被人闹， 漏气又怕人。 奋发奋似弹吉他，激到 未啊未啊未啊！ 做阿瑞， 瑞多次沮丧，闹我要自强，做好去。我其实听佢音乐， 唱咗下一段啊，你已经 照唱啊，唔紧要噶。 喂，不如你清唱啊，得唔得啊？ 系啊，不如你清唱、啊。 你记唔记得个旋律先？ 你等阵， 你 好，我会好认真嘅。 好，又同你个咯，好嘛？ 系， 我帮你数三二一，好唔好？ 唔去音乐噶啦， 唔去音乐啦，唔去音乐啦，系啦。 三 二一， 漏气又怕被人闹，笨蛋笨似弹吉他，激到阿瑞多次沮丧，拍到烂都残，发火没烧眼，闹我要自强。做好去，做个好老师，发挥到尽头，仲要挨落去，誓要持续光，缘分是为我最能量，听风骚战梦，为了个骚再好，盼即刻工作，莫再吞扑偷懒，嘟嘟嘟。故事情节要准强，情愿再冲自家搏命忙，做好去，用更多啲力，每天搏命挨，做个好老师，换血换颜面，尽放能量光。嗱，呢个咧就系小弟嘅绝作。 我觉得咁系最好。喂，你啲邻居会唔会有粒人拉你？ 搵斧头劈佢度背。 同埋你冇发觉，我以前我醉饮醉酒嘅。 唔系，同埋其实你用边只歌嚟填下都得啦。 唔系嘅，佢有嘅，佢有努力嘅，真心赞你。系、啊，真心赞你。系啊，系、啊。虽然都系可以。 我咪唱多一次。 喺一首歌里面，佢就转四次 key， 但系真系好难。 唱多一次啊，喂！ 唔好唱得字啦！ 嗱，不如咁啦，如果系嘅，你帮我唱咧，我俾啲歌词啊，天恩啊，因为我唔想虐待。 正常人都唱唔到嘅呢个，系要你先唱。 唔系，系因为你先至可以喺一首歌里面唱四次 key 噶。 正常先唱唔到。 我真系多自问。 同埋啲歌词咧，其实唔系好啱嘅好多地方， 唔 啱音。 唔紧要啦，系啊，似下金城咯，我觉得，但系都 OK 嘅，有 你叫上金城咯，佢系下金城。你好佢少少，你系上金城啦，好唔好？ 叫马金城叫做 马金城。 你知唔知道我呢个音乐叫咩咩派系啊？ 咩派系啊？ 叫闺闺 房 乐啊？ 闺房乐啊？ 乐啊乐器 啊？闺房乐哦，系、哦哦、 你知唔知 你喺间房嗰度填嘅？ 系啦。 哦、 我今日咧本来咧就住咧你诶会诶 work from home 咧，我写只歌嘅，不过写咗一句嘅，就叫做屋企哈哈哈哈哈哈。 系形容你咧，今日咧系 work from home 咁都做一句啊！你电脑两个就咁就甩碌下都得啦， 衰工下下下， 或者丰收下下下。 咁我真系冇时间填啊嘛，今日 我都系咁， 所以掹住阿 Sam 哥尾咯，唱几句即系呃下钟咁咯。 最紧要大家开心，好啊，真系好啊！你今日努力啊，我觉得， 嗯 ，OK， 系啊，同埋保最难得最难得一样嘢嘅就系保持一贯嘅作风，同埋一贯嘅。 一 贯 作风系咩？ 佢冇好过，但你知道佢做。 唔系，我相信啲小维 fans 今日满意噶啦。 满意噶，我觉得我都满意，我都满意。 头先咧，嗰个决定系啱嘅，你唔好同阿林子祥一齐唱。 系啊， 你追唔到佢。 唔系个乐队亦都等唔到佢。人哋你叫 得未啊？你我弹咗下一段，你仲唱得头嗰两句？ 系咁样，系咪先？佢跳噶嘛？你知嘛？ 果然系乌龟。 系啊， 唱歌都系。即系人哋已经去到尾嘅段啦，佢仲唱紧头嗰段， 都唔知点算， 都唔知点算， 系都点等你。 啊 ，OK， 好， 好 啊，收货，收货。 OK， 嗱，唔好走开吓。 多、 okay, 谢、 啊。咁啊，你而家坐定喺嗰度，好唔好？诶、 嗯， 将个电话摆手吓、啊，咬住一啲嘢吓。 系、啊，不如佢得、啊、咬住啲咩？ 我唔知 道。哦，因为今日要咬春噶，因为今日系立春啊嘛。 立春唔系咬春， 真系梗系咬住春卷啦、 啊。十二点半新闻报告，而家送上，翻嚟我哋继续啊。电话唔玩一八七二三八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至少131宗新冠病毒阳性个案，多宗源头不明，仍在调查。本港寻日新增142宗确诊，累计个案达到14013宗。大埔昌文中心副昌阁、桂昌阁和永昌阁完成伪封强检之后，发现5宗初步阳性个案，同1宗结果不确定的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当局昨晚将3栋大厦纳入指明受限区域，大约1200名身处受限区域内的人士接受检测。政府今朝早大约10:15完成行动，并在受限区域内执法，确认受限区域内所有人士已经接受强制检测。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约600户，当中大约100户在过程中无人应援，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被圍封強檢的屯門大興村興平樓，原本的目標是今早上大約7:00完成行動，但至今仍然未解封。早上大約9:30，一部分檢測呈陰性的居民到樓下等待解封和要求離開外出，但是被拒絕。隨著白色保護衣的工作人員用揚聲器廣播，說大廈發現很多宗陽性個案，呼籲居民盡快返回單位，不要在樓下逗留，避免交叉感染。有興平樓的居民說，早上大約7:30，亦有工作人員在走廊呼籲居民繼續留在單位內，直至全棟大廈檢測結果大致確定才可以離開。卫生防护中心日前话，兴平楼出现6宗个案，涉及3个楼层的21室单位，1至29楼的20和21室的住户已经撤离检疫。黄大仙祠在大年初一至初三暂停对外开放之后，今朝早7:30重开。有附近的档主话，今年生意大减。朝早8:00见到陆续有市民进入黄大仙祠，冇大排长龙。有每年都嚟到参拜的市民话，今年祠内人流比旧年少，秩序亦都良好。扫咗安心出行之后，再领取入场券就可以进入。另一名市民说，疫情下入嚟拜神不担心，祠内的秩序不错，人潮以流水式前行，没有挤塞的情况。不过他说，祠内善信不可以自己点香，气氛较以往差。有解签档档主说，今年人流非常稀疏，生意亦都因为疫情大受影响。天气方面预测，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偏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早仍然寒冷，日间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气温稍为回升，星期一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1%，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47点，升645点，总成交金额641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1点，跌三，系今日系内地系冇股市噶。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6.4升4.4，盈富基金24.58升6毫，阿里巴巴119.5升5.5，汇丰控股57.7升2.5毫半，友邦保险84.5毫半升3.9，恒生中国企业86.5升1.88，美团225.2升5.6，港交所443.4升5蚊，京东集团284.8升5.2，比亚迪股份235.4升1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3，日元1.49，瑞士法郎0.92，加元1.267，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7,364点，升123点。港金报16,790蚊，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94美元，卖出1,80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领导乐坛，凝聚音乐力量，缔造香港金曲新一页。香港金曲颁奖典礼2021至2022，候选金曲包括 执合霸地球保卫队，作曲赖影彤，作词梁柏坚，主唱 Sia Star。 我在之中请你回来，别要怕，请球队不单枪匹马，变成就变化。 暗恋家作曲 Marston， 央通作词韦瑞，央通主唱石山界。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作曲阿嘎，江海嘉，作词黄伟文，主唱薛海琪。 哥本哈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或 TVB 官方网页 tvb.com。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3号，香港金曲颁奖典礼。 Creamy， 你觉得一份人点呢？ 果然我直觉无错，真是一个感性地看得穿女人的人，还有我很喜欢她的腰果眼，因为好像女仔。 大家好，我是 Creamy 易建怡。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醒，记得听述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 Lacy 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咧，12:38去到我哋嘅点唱时间，咁一样我哋三个之外咧，都可以睇下1877388，系啦系啦，咁啊听听第一位小朋友噃， 欣欣， 系啊，欣欣小朋友。Hello， 欣欣。 Hello。 系啊，欣欣几多岁啊？欣欣。 我八岁。 八岁， 八岁啊， 系啦。 后边叫你讲嘢个系咪你妈妈？ 梗系。 系。遥控遥控佢啊，系啊，听佢，因为妈咪叫佢答佢话讲乜嘢，佢就会讲咩，好乖。欣欣啊，你而家系咪喺屋企啊？ 系。 头先有冇听我哋唱歌啊？ 有。 好唔好听啊？ 好听。 呢个唔使妈咪教。 最好听嘅。 呢个唔使妈咪。 李丽蕊。 啊，好嘢！ 欣欣，好有 taste 啊！咁 咁啊，欣欣小朋友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呢？ 想同你哋拜年先啊！ 啊，好啊，好啊， 好啊，好嚟啦！方方欣欣东东，记唔记得？ 嗯，东东欣欣。 是啊，恭喜发财，祝三位主持人身体健康，步步高升，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青春常驻。 多谢欣欣妈咪， 多谢欣欣妈咪啊！我哋都恭祝你咧身体健康，小朋友就学业进步，快高长大吓。 冇错啦。 咁啊， 东 东喺度啊， 东东。欣欣， 欣欣， 到你讲啦。咩话？ 仲有个东东喺后边系嘛？ 系啊。 东东是细佬， 系啊， 系咪啊？ 系啊， 系咪啊？东东就咚咚咚咚。 欣欣啊，你今日系咪就系细佬生日，想点唱俾佢听呢？ 佢系听日生日， 听日生日， 听日生日。 你有啲咩祝啊细佬啊？你有啲咩送俾佢啊？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OK。 嗯， 欣欣，你同东东两个感情好唔好噶？ 有冇打交啊？ 有冇打？咁直接嘅大佬， 不如问 吓有冇啊？ 有冇咩话？ 有虾细佬啊？ 我唔打交。有冇边日唔打交？ 哦，有冇边日唔打交？ 拍嘢后边嗰度爆你哋啲嘢， 多数都会嘅细路仔嗬。 系咪啊？我唔知 啊，都会嘅。 啲成系咧，男仔会唔会特别多啲咧？嗬？ 嗯，打下打下又冇所谓，咁啊大嘅吓。好啦， 我要听你哋唱生日歌俾佢听 啊！好啊，咁不如咧，蕊蕊姐姐唱首生日歌咧，送俾阿东东好唔好啊？ 好啊， 好。 好，咁啊。 呀、yeah, 好啊，咁我哋又嚟咯，好唔好啊？好，你想听中文版定系英文版？ 泰文版，搞事啊你！搞事， 客家版， 哦， 客家版，客家 版，中文版系咪？好，中文版咯， 英文， 哦，英文版，好嚟咯噃，准备，噔噔，听住啦！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咚咚咚咚咚 ，Happy birthday to you， 吹蜡烛啦！ 好嘢， 生日快乐！ 嗯，好啦， 多 谢，多谢晒， 好多谢， 拜拜， 乖乖啦，听话啦吓， 拜拜，好啦，电话里边有另一位朋友，系咪 Annie 啊 ？Annie 你好 ，Annie，Annie。 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好开心啊！同你哋第一次倾电话，真系好开心。 点解咁耐先打嚟？ 系啊，点解之前唔打？ 吓，系啊， 之前你翻紧工系唔打得噶嘛？ 哦，今日放假， 放假。 系啊，而家呢排就唔翻得工啦，疫情啊。 哦 ，Annie 做边行噶？ 系，讲唔讲得做边行？ 我做啲杂志啦，同埋搣嗰啲书咧。啲廢紙搣碎佢，愛嚟有用噶。佢哋愛嚟收集咧，又再做紙啊。 嗯， 哎呀，好好啊。咁但系呢一排就要喺屋企啦。 喺屋企啦。我話俾你聽啊，我前年我哋自己樂隊自己出咗隻碟嘅。 哇！ 樂隊啊，犀利 啊！ 喂，我哋自己作咗一隻歌咧，就叫做《朝陽一家親》嘅，我哋自己作噶。 哦，係啊。你想唔想唱两句我听下？ 佢话多年相识已醒神，大家性情真，早见晚倾极亲密，心心相记互信任，就咁、是、样唱啦。 O K， 得喎，好听过马小强啊！ 你啲词填都好过马小强， 系啊，冇错啦吓，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吓。 我哋做咗乐队都十五年啦。 哦，嗰队乐队叫咩名话 ？Cheers 乐队。 哦 ，Cheers， 哦，犀利啊！ 即系我哋 饮胜乐队， 即系开心乐队。 好嘢，好嘢，好嘢。 有四个主音，六个敲击。 犀利。 四个主音，六个敲击。哇！我好少听到乐队咁样 嘅。我可以讲嘅。除咗我自己之外，有杜景培啦，有陈佩恩，有黄耀辉。 冇啦，唔系六个咩？ 六四个主音啊， 嗰、那個孝極又唔同啦，孝極有曾貴福啦、有黃俊文啦、有周佩玲啦、温雅怡啦、鄧耀輝啦。 咁你數下數下，有好似唔知六個，你有好似唔數 六個係嘛？ 係咯。喂，你要唔要马小强啊？佢吹水好叻嘅，加埋个吹水啊！ 咩叫佢收纳埋佢啊？ 系啊，嗱，咁你叫 cheers 啊嘛，咁而家改叫黐饮黐食啊！马小强， 或者加多个 s， 而家你真系 cheers 饮食， 啲位又唔多啦，啲位又 得嘅，得嘅，得嘅。好，喂，咁 当面拒绝佢都得。 阿 Annie， 嗱，所以咧你 推我啊， 今日你想点只歌就要头先嗰个 melody 系咪？ 旧欢如梦 系咪啊？ 旧欢如梦， 冇错。送俾边个？就送俾乐队成员好冇？ 送俾乐队成员，仲有我个朋友啊，何少英，下个星期日生日。 哇， 好， 恭喜恭喜， 生日快乐， 就系咁啦。 好，好啊， 多谢晒， 孙仔孙女学业进步， 好啊， 多谢晒。 今年大家咩都好啊吓，最紧要身体健康，好冇？ 好， 多谢 Annie。 就系呢首歌曲，谭炳文嘅版本。 好正，好耐冇听啦。 旧欢如梦， 嚟咧。 当年相恋。中人，大家性情近，祖宗爱更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相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此心一缕共。 其实咧，炳门哥咧都系广播界一个前辈， 绝对系靓声。 以前即系佢把声真系靓到不得了，都男主角声啊！ 冇错。 好啦，咁另外我哋听听电话里边嘅朋友就系、 是， 喂 ，hello，hello， 喂 ，hello， 系 ，hello，hello， 系啊， 几位主持人你哋好啊， 你好啊，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Polly 系嘛？ 系啊 ，Polly 你好你好。 我好开心，就系听你哋一起唱歌。 系咪啊 ，Polly？ 你而家系放紧假定系喺公司啊？因为今日 今晚放假。 哦，放假。 之前我假噶，我每个月都要，我应承咗你哋每个月打电话嚟点唱一次啊嘛。 你真 系 好乖， 真乖啦。 系啊，今日专登攞假噶。 真系， 你又唔使攞假打电话 少噶。 哦，即系为咗我哋点唱攞假， 冇所谓啦，大家开心啊，有咁俾面。 系 啊，多谢晒你啊！今日咧就有啲啲唔同嘅，因为咧阿马小强咧就喺龟门，系啦 ，working from home 咁咯。 唔紧要啦，大家一齐倾啦，嗬。 嗯，一齐倾啊，都系有把声喺处噶啦，啊，冇错。好，咁啊 ，Polly 今日想点唱俾边个听 咧？嗱，我今日咧就点恩妮唱嘅《祝福你》。咁啊，首先点俾 YMCA 土风舞组船艺。社全体社员祝新年快乐，因为我哋今年啊，2022年咧系10月29号啊，50周年啦，我哋。 哇！ 你都而家要讲啊，即系唔可以跳舞啊，希望快啲疫情速速走，我哋可以一起跳舞开心啦。 好。 咁啊，另外有三个朋友生日，我快啲讲啦。今日2月4号系阿黄玉莲生日，2月10号系阿陈唐伯伯。 96岁生日啊！ 犀利 犀利啊！正月14就系陈景贤生日，祝佢哋三位生日快乐。点埋俾住喺 America California Galisco 嘅 Joyce 咯，一家祝日日都咁开心快乐。点埋俾志善啊，欣欣啦，丰收快活人，你哋几位主持人同埋所有听众，同埋香港电台嘅所有工作人员，祝我哋日都开心快乐。嗱，三月四号我再打电话嚟点唱啦，到时见啦。 好， 一月 嘅话， 我和 Poly 有个约会， 多谢多谢，多谢晒啊！ 好啦，另外仲有一位陈小姐啊，都系想听呢一首祝福你咧，就系、是、祝大家新年快乐嘅。哇，今日呢点唱名单我觉得好正， 好正， 有好多我哋咧已经久违咗好听嘅啲歌曲呢啲版本，我今晚送俾大家，今日送俾大家。哇， 欣妮嘅版本就系叫祝福你， yeah, 祝福你在每一天里，永远多才多姿，心坎中聚满百般好，长存百般美。祝福你在你一生里，永远充满欢喜，好开心共你好知己，时时笑开眉。春风为你吹开满山花，秋月伴你天空万里飞，让夏夜灿烂心中美梦，冬天冰霜不至。祝福你随你冲天志，百尺竿头高气，一生中愿你每一天时时笑开。 嘅祝福你，送俾所有听紧呢个风骚快活嘅朋友。好啦，继续我哋点唱时间吓，咁样我哋咧接下一个朋友电话，佢就系郑小姐嘅。 郑小姐，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才艺约去祝你啊， 才艺约 上珠系啦。转数快大佬强，祝你转数更快， 犀利犀利， 飞板强。唔好再匿喺龟板度， 龟板强啊！ 万几拍， 真系万几拍，真系龟板。 你真系改得好好啊！ 龟板 龟板强， 你捉我乜嘢龟板？ 攞住龟苓膏啦，龟板 强。其实都好值钱噶，好值钱嘅龟板强。 阿郑小姐，郑小姐，你系咪一路都有听，耐唔耐都听翻我哋节目，所以你知佢系龟板强啊？ 我每日都听啊，我听唔到，就算我听唔到嗰日咧，我都要夜晚啊，系咁不停咁样， 不停 又 repeat 啦。 我好中意呢个名龟板强， 咁证明你已经爱上龟板强。 系啦，人哋唱歌就吹板，佢就龟板，你要慢两拍先至入。 点止慢两拍啊？ 真系唔止慢两拍， 好正。 个龟板咧，个龟壳咧摆翻后边啦，唔好喺个龟板嗰度啦。依家调转咗。 佢入嚟第一时间就 bully bully bully bully bully 吓，犀利啊！ 其实郑小姐真系 bully 级 进攻，进攻系啊 ，bully 级主席 系啊。其实咧，我系咧点讲咧？ 点啫？ 我系点讲啊？我鞭挞佢，帮你哋。其实咧，龟板强咧，你两个老拍档咧，其实太好啦。佢不停咁样鞭挞你咧，令到你咧 有少少改进。 好自强系啦， 嗯， 但系可惜都系恨铁不成钢，唔紧要。 唔系，我真系好努力咯，今日。 唔系佢今日 OK 嘅 ，OK 嘅。 我见到啲人留言都赞佢嘅，话因为 OK 我今日咁咯。 你谂下我咁憎佢， 系啊，系啊，真 系。唔系你唔系憎佢啊，你系用心良苦啊， 系啊，真系。加 上快大佬都系用心良苦啊， 佢又系嘛。 搞 尽 脑汁， 嗯，冇 错，攞啲歌嚟唱你。 我哋我想系啊，我哋想佢做一个榜样啊，明唔明啊？ 冇错， 系啊，你系诶冇才艺唔紧要噶，你只要努力嘅话咧，你一定得噶。 冇错，人哋都会欣赏， 但系就系恨铁不成钢火下，真系 咁啊，唔错， 系啦。 阿林， 你要将条底线咧拉高啲啦，知唔知啊？ 底裤定底线啊？ 系 底线 哦，我听错咗，听错咗。 佢今日将条睡裤拉到好高噶啦，你留意下。 嗯，阿郑小姐咧系直接入到嚟咧，唔放过任何机会，句句扯住，句句扯住佢。 好中意， 真系唔系踢口啊，郑小姐。 唔系佢好似你咁龟板，佢迟咗一日打嚟啫嘛。 系啊，睇下边日打中啫嘛，系咪先？大把人想打入嚟同你踢口啊。 系 系， 唔好意思啊，讲下笑咋，我知你讲得笑噶。 打得得， 郑小姐。 好啦， 嗱，正经啦，你今日有啲点唱嘅？ 祝你系啦，点唱？咁啊，首先祝你哋柜台咧嗰个系收听率咧节节上升。 多谢。 咁你哋呢个节目咧日日爆灯，系啦，红到爆灯。咁啊，继续风骚啦，风风骚骚咁样，疯疯癫癫咁样做 show 俾我哋， 带 俾我哋开心，系啦。咁就好似今日咁啊，阳光普照，系嘛，大家都开开心心。 好。 咁就祝大家咧身体健康。咁系啦，我有朋友都系住大兴村嘅，不过就。系啦，唔系嗰一座，咁但系就有啲扫兴啦，咁啊讲，不过就希望佢哋咧，个个咧检测咧都呈阴性，咁啊早啲可以系啦，做翻自己想做嘅嘢啦，大家都要开开心心咁样啦，就咁样。 好， 我哋大家都一齐加油努力吓， 小心身体。 多谢郑小姐， 多谢晒， 一阵间有一首歌曲咧，非常之贴题嘅，多谢你， 多谢晒 ，love you。 好啦，有啲代点嘅就刘小姐咧就祝入咗医院嘅医生打气啊。 嗯。 哦，喺度噶 ，OK， 好，听刘小姐。 系啊，我哋仲要听埋刘小姐嘅电话先啦吓 ，Hello， 刘小姐， 系 新年快乐， 你好， 好啊， 系啦，咁你想点样啊？今日系咪医生入咗医院咩事啊？佢关唔关得？ 都好严重啦，因为做紧化疗嘅， 嗯 ，OK， 咁啊，佢又好想翻出嚟咧，同屋企人过年，但系无论唔得啦，但系唔紧要嘅，佢都系好正面嘅，好坚强嘅， 嗯， 好。 系啦， 咁想专登咧就想点一首嘅歌曲咧，就系想同阿医生咧就系打气嘅， 系 咪？ 系啦， 一定得，唔使担心。 同埋咧，我想阿小强啊， 又嚟又嚟， 你真系做得好好噶， 真系几好， 你啲脾气啊！ 我以为你又想加埋 Bully 级添， 刘小姐，你好蠢，我见我鬼眼啊！真系， 你又去，即系人哋点样讲，你都笑茄茄。 咁你开唔开心啊？ 我哋都需要去学习咯， 系咪？ 刘小姐，咁你中唔中我哋 Bully 佢啊？你听得开唔开心？ 留翻少少力啦，唔好咁去到咁尽啦，两位。 O K， 好啊， 师兄师姐嚟噶嘛？ 知道知道知道，我哋锡住佢啦吓，好难 啊， 好等佢开心，只要努力滴滴咁多一滴啫，咁大家就会觉得好安慰。 系啦，冇错。好啦， 好多谢你哋。 以下落嚟只歌曲送俾刘小姐嘅医生，好唔好？多谢你嘅电话 ，OK。 刘小姐，记住同你嘅医生讲声，我哋都为佢祝福啊吓。 冇错，为佢打气。 嗱，佢好翻，你话翻俾我哋听，知唔知啊？ 好，再打嚟，再打嚟。 我哋为佢打气，加油吓。 OK，OK。 好啦， 好， 身体健康。 另外，澳门嘅梁小姐咧，想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嘅，同埋佢赞啊马超强唱得好好。 系啊，佢系专登喺澳门打嚟嘅，咁啊祝大家咧，亦都可以咧，就系好似呢一首歌曲咁样啦。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啊，疫情快啲过去。好嘛，等我哋咧就重过翻我哋嗰啲嘅即系开开心心嘅生活啊！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波纹，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醋，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呻吟。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亦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耳朵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 祝大家身体健康。咁啊，喺电话里边咧，阿龟苓膏仲走咗未啊？喂，龟苓膏， 喂，龟苓膏， 系 啊，龟板你好吗？ 龟板嘅，系啦，因为时间都差唔多去到一点钟噶啦。嗱，咁我哋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啦。咁啊，否则咧，即系我哋暂时都维持住咁啦。记得下个礼拜咧，如果龟板佢继续 work from home 咧，你去不同地方咧，同佢报道下啦。 冇错，系啊，佢就我哋嘅特派记者 东龙岛啊， 冇错，去同咁多位朋友 摇摇板啊， 系啊，佢自己一个人玩摇摇板，呢个系下个礼拜嘅其中一个挑战嘅，一个拭目以待。 大家繼續呢個每一個禮拜都係十點到一點，聽住我嚟風騷快雲，一陣交俾咧就係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剛翻咗嚟 啦。 今日會有佢同埋羅文莊啦。 係啊，好啊，繼續努力啊，加油！ 下禮拜見， 下禮拜見，拜拜。 好，拜拜。